有防暴警察试图进入一间食肆，被两名店铺职员拒绝，被警员扑低，扣上索带并带走。有网民号召万圣节晚上由维园游行至中环一带，反抗议实施反蒙面法。警方话，天后、铜锣湾、湾仔、金钟同中环一带可能出现大量嘅堵路，呼吁市民避免到有危险嘅地方。警方已经提醒当区店铺需要时提早闩门。另外，海洋公园取消今日哈鲁卫全院祭，只鉴于社会状况面对多方不同的意见，加上港岛多区有公众活动，为顾及游人和员工安全，决定取消活动。港铁考虑到风险状况，下午两点起关闭太子站，中环站亦会由晚上九点起关闭。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线、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于晚上十一点结束。晚上九点起，机铁不停香港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麦德姆集结在现港以南约2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越南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6%。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麦德姆集结在北纬13.5度、东经108.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越南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一两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沙美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西部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5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6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系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系西沙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4900米，有薄雾。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7186点，升1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46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08.88，瑞士法郎0.99，澳元0.691，加元1.317，新西兰元0.64，人民币7.057，英镑对美元1.29，欧元对美元1.10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5.23美元，卖出1495.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妈咪，张仔写肥咗啊！ 梗系啦， 我哋选用一级能源标签嘅冷气机、雪柜、悭电胆、洗衣机同抽湿机，所以猪仔前啱帮我哋储起唔少悭到嘅电费。 哦，原来系咁。 仲要留意标签上标明嘅每年耗电量，比较不同型号可以悭几多电费。想知多啲，就睇翻机电工程署网页啦。 认住能源标签，悭电又悭钱。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六点十分，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卷号陪住你哋啊吓，各位听众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出面室外气温咧就23度，相对湿度66%。虽然咧咁嘅温度比前两日嘅20啊21度咧就叫做暖翻少少，但系咧都有啲风啊，都吹到凉凉地嘅，留意住啦。你有冇谂过喺你身边嘅朋友咧？其实除咗可以同你成为知己之外，亦都可以令到你嘅身价不断咁样上升咧。在他的鼓励，在他的勉励底下，你会发觉原来你越来越觉得自己有信心，越来越觉得自己这个社会上面的地位或者工作入面的身份都好像不错的噃。如果你不交损友的话，其实就会令到你的身价越来越低。真正的朋友亦都会在全世界放弃你的时候，他亦都一样会站在你的身边，默默支持着你。 再振作去慰解他人，如难复合便尽早放开，凡事看开又再讲，没有情人时还可自爱，忘掉或是为自己感慨，笑住说沉沦那些苦海会有害，因为我坚强到利用自己的痛心转换成爱心，抵我对他粗心，而记不起我也有权利爱人，谁人曾照顾过我的感受，待我温柔吻过我伤口，能得到的安慰是失恋者得救后很感激忠诚的狗，谁人曾介意我也不好受，为我出头碰过我的手，从生者走得的都走，谁人有为天使忧愁，甜言蜜语没有，但却有我这个好友，诉我重新被爱，又再看透了我的将来，完成任务后大可喝彩，无谓搭台，别怪他，就怪我永远难得被爱，然后自若地赞他可爱，往日最彷徨那刻好彩有我 手，待我温柔吻过我伤口，能得到的安慰是失恋者得救后很感激忠诚的狗，谁人曾介意爱也不保守，为我出头碰过我的手，从生者走得的都走，谁人有为天使忧愁，甜言蜜语没有，但却有我这个好友。白雪公主不多，认命扮矮人的有太多个，早有六个多，我这个不多，我太好心还是太傻，未问过他有没有你我的感受，待我温柔吻过我伤口，能得到的安慰是失恋者得救后很感激忠诚的狗，谁人曾介意爱也不好受，为我出头碰过我的手，从生者走得的都走，谁人有为天使忧愁，但却有我这个好友。 一首嘅作品，梁汉文《七友》。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2019年嘅10月31号，今日咧就系万圣节。啊，在西元前几世纪啊，咁咧就已经有人咧喺10月31号嘅时候啊庆祝咧一啲嘅节日嘅。咁啊，因为10月底啦，佢哋亦都相信啊，活人嘅世界同死人嘅世界之间嘅界线咧就会变得模糊，因此啊，死人嘅灵魂就好容易进入活人嘅世界。即系等于西方就同我哋呢个中国嘅农历七月啦，鬼门开类似差唔多嘅形态啊吓。喺嗰一日啊，咁啊大家都会穿着住咧就奇装异服，咁啊喺出边咧就游行嘅，希望咧就将外面嘅一啲孤魂野鬼咧就吓到佢啊走咗，吓走佢嘅。佢哋啊大胆啲啊吓，我哋中国人咧就话七月嘅时候咧唔好咁夜出去啦啊，早啲翻屋企。佢哋啊谂住着到鬼五马六咧，就出去吓翻啲鬼。啊，大家真系啲文化好唔同。好啦，至于南瓜灯嘅由来喺边度咧？同爱尔兰嘅一个传说系有关噶。相传古时候啊，有个人个名叫 Jack。有一日咧，去到夜晚嘅时间，佢就饮醉咗啦。竟然间咧就系将撒旦啊，同撒旦倾偈啦，唔知系咪同撒旦喺度饮酒啊？氹啊氹啊，我哋就话氹到啲雀仔飞埋落嚟啦。佢咧就竟然间咧就氹到撒旦咧行跑到树上面，然后又叫撒旦咧树上面刻咗个十字架。结果撒旦咧就困住咗喺棵树嗰度。后来咧 Jack 竟然间咧就劲到啊，同阿撒旦咧倾下条件先。如果撒旦啊保证佢咧死后就唔会落地狱嘅话咧，佢先至将撒旦咧就放翻落嚟。结果撒旦竟然间咧就系答应咗。不过呢阿 Jack 就惨啦，佢又落唔到地狱，咁但係天堂又唔收佢，於是乎呢佢就喺黑暗嘅世界不停咁样游荡。撒旦俾佢一个呢就好一个好大嘅大头菜呢就刮空咗，造成一个灯笼入面呢就着住一啲嘅火嘅，等佢能够喺黑暗嘅世界入面呢就搵到自己条路可以行下。所以爱尔兰人啊庆祝万圣节嘅时间呢都会拎住呢个灯笼。本来咧就系大头菜做噶，后来爱尔兰人移民到去到美国之后啦，发现用南瓜做啊雕刻咧就更加容易，于是乎咧大头菜就变咗系南瓜灯咯。 满怀忧伤却流不出泪，极度的疲惫却不能入睡，只能够支持爷爷，然后就支持爷爷，我紧张支持爷爷，永远的实现在人间。我是蝙蝠却不能飞，困在日复一日的家，无止境的狩猎仿佛一 冲天前，夜色就是我的披肩，日出就是我的奉献，无止境的狂癫是我宿命之缘，上帝遗弃我们却又要给暗淡的缘，照亮世界要我们无惧又无情的发言，找寻着同类，满怀忧伤却流不出泪，极度的疲惫却不能入睡，只能够日日夜夜，日后又日日夜夜，不停的日日夜夜，永远的深陷在人间。饥饿是最好的甜味，孤独是最强的催眠，风口早已双唇能够挡我酒杯，早就对这一切厌倦，夜色繁怒和小山水，却又无助心在下个漫长黑夜，青春遗忘我们却又要给回的美，就像玫瑰要余生流血又流泪的少年，看镜中的脸慢慢枯萎，靠近的却渐渐粉碎，只留下了无限唏嘘的笑脸，无法回像愚昧，找寻着体温和谐，找寻着同类，满怀忧伤却流不出泪，极度的疲惫却不能入睡，只能够日日夜夜，然后又日日夜夜，无尽的日日夜夜，永远的深陷在人间。找寻着同类，满怀忧伤却流不出泪，极度的疲惫却不能入睡，只能够日日夜夜，然后又日日夜夜，不停的日日夜夜，永远的深陷在人间。一个又一个孤单两千年，我日日夜夜，然后又日日夜夜，不停的日日夜夜。 作品啊，佢系嚟自五月天《夜访级别鬼》，室外温度23度，相对湿度65%啊。早上6点到7点，舒缓压力，享受生活。 晨光心灵鸡汤。 一位嘅父亲喺55岁嘅时间退休，佢一直咧都冇再揾工啦。喺呢段漫长嘅岁月入面，呢位爸爸有一个嘅兴趣。就是将在自己门外边的信箱一大堆的广告，每一日都是很细心地去到阅读，有时仲会剪贴埋添，做埋剪报。如果收件人是他的，他更加会如获至宝，喜形于色，看到津津有味。有时甚至乎就会特登同对方联络。他仔仔就很担心爸爸很容易会被人呃的，成日说爸爸这个广告来的，不要理人啦。但发觉爸爸不厌其烦咁样由头到尾睇晒佢，而且仲会将广告入边一啲同仔仔完全冇关系嘅事情系咁同仔仔讲，仔仔觉得当然系相当之无聊啦，更加冇理到佢。仔仔不厌其烦喺度同爸爸讲：爸爸，真系啦，唔好再睇呢啲广告啦，呢啲嘅豪宅、呢啲楼盘广告，我哋买唔起；呢啲嘅食物，我哋唔会食噶。后嚟。仔仔变得更加聪明，点解呢？因为一有机会嘅时候，佢竟然间先一步去到楼下 将信箱入面的垃圾广告全部拿走晒，全部抌晒。等爸爸每一次开信箱的时间都再见不到这些广告。就是这样，一过就过了几十年，爸爸85岁就过身了。在爸爸前几年过身之前的前几年行动不便，他已经没办法去到家下低那里开信箱，大部分的时间只是望着窗外面。他望着窗外面，有人投一些信件进去信箱里面，但是他又拿不到。在爸爸过身之后，这位的仔仔也都开始失业了，可能因为年纪都大了，他不知不觉跟社会脱节。跟社会脱节之后，他也都越来越少人跟人聊天，又没有去旅行，也都很少写信。有一次他收到一封信，收件人是他，他打开看，原来都是广告。但是他突然觉得有一种快乐，这种快乐就是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将他遗忘。他竟然养成一个跟他爸爸一样的兴趣，喜欢开信箱。连他太太都说到，为什么你跟你爸爸一样这么喜欢看信箱，这么喜欢看广告的？仔仔顿时醒悟，原来紧要的不是收到一封一封的信件，原来紧要的是这个世界上没有被遗忘，找到仿佛好像在网络上或者在这个世界上一些的后窗知己，仲有一啲嘅知己良朋，冇忘记自己。你呢？今日有啲乜嘢人同你继续联系，令到你觉得有更加大嘅存在感喺入边呢？ 真伤悲，闭目皱眉，四周仿佛没有趣味，躲于家中关闭起，零食碎屑与汽水罐拥抱你，远远细看你，为究竟辛苦自己，无意去隔窗窥秘，却又好奇。为了争吵没有胜利，或是压力未能避，还是女友远去千里激励你，沉迷暗里揣摩你，假想之中虚构境地，遐想中推敲真理，潜藏暗处欣赏黑中增添了旖旎，败下没有距离，邻居变做知己。提供每日的希冀。有次看见你，面对上报叹着气，盘算有个他跟你。某日已别离，是你心事未够细腻，或是双方心已死，还是搭上你的好友抛弃你，沉迷暗里揣摩你，假想之中虚构境地，遐想中 Bye.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谢允贤报道新闻。美国财长鲁钦表示，中国在与美国达成的首阶段贸易协议中，承诺每年购买400-50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的目标，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达到。鲁钦在沙特阿拉伯接受传媒访问时说，400-500亿美元不是细数目，必须考虑美方的供应能力和中方的需求，但强调双方就这个目标进行了非常具体的讨论。另外，鲁钦对中方计划开放市场和取消部分投资限制感到鼓舞，认为与首阶段贸易协议 是一致。他又说，目前并没有计划到北京进行更多面对面的贸易磋商，指双方的电话沟通富有成效，将会持续下去。比利时荷语自由大学的孔子学院院长宋新龄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被禁止入境比利时和其他欧盟国家为期8年。宋新龄批评比利时国家安全局指他和中国情报部门合作的指控是错误，已经提出上诉。位于布鲁塞尔的荷语自由大学2016年成立孔子学院，以促进中国语言和文化，但比利时情报部门去年警告孔子学院有从事间谍活动的风险。大学表示，需要非常审慎考虑来自中国的交流活动，但坚信只有透过对话和合作，人民和社会才可以走向前。以色列外交人员不满财政部单方面改变外交官员接待宾客费用的报销制度，发起无限期罢工，全球超过100间大使馆和领事馆要关闭。工会发表声明，指即日起被迫关闭以色列在全球的派驻机构，不再提供服务，亦不容许民众进入机构的范围内。以色列驻比利时大使说，今次争端源于财政部要求外交官员提供用于家庭招待的收据，但实情是他们未必可以每次都提供收据，认为财政部必须信任他们。24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就政府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订立禁止蒙面规例入禀司法复核，今日起1年2日开庭处理。公民党郭荣亨说，司法复核关乎政府对紧急法的使用，更涉及法治和人治极权之间的争议，形容是对回归以来最重要的发展最重要的案件。民主派话可能会上诉至终审法院，除了24名议员合资150万经费之外，将会向市民众筹388万，多出的金额会捐到守护公益基金和612基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想了解多啲呢个公共服务，唔知政府啲资料系唔系公开嘅？ 想知道政府持有的资料是不用估的，市民可根据公开资料守则索取资料，在公开透明的原则下，部门会根据公开资料守则尽量向市民提供资料，如果不能够提供都会解释原因的。想知多些可以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拿本公开资料守则看看，或者上 www.access.gov.hk。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35嘅时间，今日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直播室入边继续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各位听众早晨啊！出边室外气温23度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咁啊，旅发局噶，咁啊，斥资咧650万元啦，推出一个叫做香港盛宴11月，为餐饮业界提供一个咧就推广嘅平台。啊，呢个平台做乜嘢嘅咧？就包括啊，早前因为受到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取消嘅酒商啦，以及咧就系地道嘅街头小食店等等，参与食肆达到咧就系600间，比过往咧就系多出2倍噶。有高级食肆提供7折嘅优惠，同往年唔同啊！咁啊，今次嘅优惠不限于旅客，本地人亦都一样可以享用，力谷啊本地嘅消费。大家都知道啦，社会暂时餐饮业界咧就近乎一潭死水啊！嚟到香港嘅旅客人数咧就系堕崖式下挫，不少嘅国家同埋地区向本港发出旅游警告。旅发局亦都承认啊，海外推广工作咧变得低调，咁但系未计划取消年底啊除夕倒数以及咧就系新年嘅花车巡游。今次嘅香港盛宴11月啊活动咧，头先讲过啦，有600间嘅餐厅同埋酒商响应噶，比上次咧就系嘅200间啊多咗好多啊，投入嘅资金咧亦都由200至到咧就系300万元，增加超过咧就系至到增加一倍啊，去到咧就650万噶。今次咧就系第一年有地道嘅街头食肆参与噶，只要咧喺特定嘅网站同埋手机 app 啊，咁啊以特价购买咧就系一啲嘅餐券之后啦，就可以喺30多间嘅食肆嗰度享用咧就系点心啦、烧味啊、面食啊，以及街头小食，甚至乎系火锅添啊！旅发局咧亦都认为啊，虽然旅客人数大减，以及市民消费意欲低，咁但系相信啊，香港人仍然会以自己嘅方式咧就系社交。亦都指出啊，今年咧就系主攻以访港旅客嘅，以及本地客噶，鼓励咧就大家出外用膳。我哋当然咧就希望可以有更加多唔同嘅方法啦，可以咧就系帮本地嘅商铺咧做翻多啲生意嘅。希望表达诉求的同一时间咧，就亦都唔好影响到大家的正常生活啊！咁啊，先至系最好嘅。因为有好多人食肆啦，咁啊都系因为即系好多唔同嘅活动咧，而导致到就系生意大减。咁啊，今次嘅活动可唔可以帮得到大家解决啲燃眉之急，或者做翻更加好嘅推广咧？咁啊，睇下之后嘅成效到底有几多啦。所以咧，有啲嘅地方啊，会提供呢个7折嘅。找回这位朋友出来，他是陈柏宇，7折。 爱的人时常认错拣错某种人，时常自己踩进了黑暗，遇过太多密云，非密云那叫祸不单能，从前为爱慷慨都不能，连长浩劫若留下悲愤，也给我练成宝分。旧时是我爱得太轰烈，现时学会最多爱7字，以后就算输也剩下廉耻，经得起你尽情世纪。旧时是我爱得太轰烈，让流泪那器官也衰竭，来年爱少点伤少点，很计较捐几滴血，好过在谷底再跌。太孤寒，由于俗语所说太孤寒，从前任意挥霍那好汗，做过太多善事收获时，会吃掉心的狼， 情人若要伤我，我怎防？明明被你绝情地删除，我难道没有权当？旧时是我爱得太轰烈，现时学会最多爱七字，以后就算输也剩下廉耻，经得起你尽情细意。旧时是我爱得太轰烈，让流泪那器官也衰竭，来年爱少点伤少点，很计较捐几滴血，只怕亦难逃一劫。受挫再低至一次，来年冷冰冰孤零零，不再有一身热血，省到令诸君咋事。何妨远一点疏一点，深爱一般多波折，最爱便最早要知。 一首嘅作品啊，佢系陈奕迅，对唔住啊，陈柏宇，七字。今日朝头早咧，咁啊 ，Circle 亦都会上到上嚟我哋职场 KOL 入边啦，咁啊同我哋介绍下啲正向嘢，帮我听下先。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日日翻工，个个同事都得个新字，好辛苦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减压法一定帮到你啊！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入边啊，邀请到咧就系最近好似龙珠雷达引领我哋揾齐呢啲嘅星星啊， 六粒星， 六粒星星。咁啊喺呢个即系正向人生入边咧，都有叫做六大嘅课题，我哋希望咧系可以即系同听众分享，学习咗之后咧，亦都可以叫做抗疫嘅能力啦，或者系对一啲负能量 的。我哋有正向嘅正向人生。里边嘅一个五大途径，其中一个途径啦， 冇错， 就是、我哋点样建立一个成就感？我哋不如温一温下书咧。 好啊，嗱， 其实啲六粒星星系咪？ 系啦， 我哋讲咗五个嘅， 有智慧啦，勇气、仁爱、节制、灵性上嘅修养。 哇，你应该有抄碌屎 咧，系啦，上堂唔抄碌屎系咪？ 怪住 咁，我不如 app 神算啦。 所以点解咧？其实我喺我哋嘅分享里边咧，都希望我哋啦，我哋自己啦，或者听众啦，都可以了解一下自己嘅性格，有冇呢啲强项去发挥、去应用出嚟。 嗯， 系因为有阵时候，透过呢啲嘅工具，都会提翻自己，原来我自己有嘅。 嗯， 這个一啦。第二就系话，我都好鼓励大家去欣赏、赞赏别人嘅、 嗯， 因为透过赞赏咧，你先至可以令到人哋都可以提升翻嗰个自我效能感，同埋即系哦，原来我有噶。比起自己發現咧，嗰、那個層次又唔同嘅，係、 哦、 啊，所以我哋一路呢五集裏邊講嘅嘢，咦？如果你發現自己有，或者你發現你嘅屋企人、你嘅小朋友、 嗯、 有嘅，你都可以即係幫佢哋發掘翻出嚟。好啦，今日去到第六個啦，會係啲乜嘢咧？ 係咩咧？ 就係公義啊！ 公義 係咪好犀利咁樣？公義 大道理嚟嘅喎。 係啊，第一樣嘢。登記咗做選民未啊？ 登記咗。 呢個咧就係提講緊一個咩？你有冇個公民嘅？有冇參與一個公民責任啦？ 啊、 去或者有冇彰顯你有個公民嘅責任喺度啦？公民意識啦咁樣。 嗯。 另外啦，就係講緊，咦？我哋成日講喺工作裏邊嘅團隊精神啦。 嗯。 係啊，呢度裏邊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喺公義裏邊既有嘅性格特質嚟嘅。 團隊精神。 係啊，你有冇即係同人哋去合作？ 啊、 有一個團隊嘅精神可以發揮到咧？ 啊 或定系我系独家村嚟嘅咧？ 嗯， 你系咪独家村？ 我唔系啊， 我一知你唔係啦。 係啊，你 見我唔得噶。 你見我成日都要揾嘉賓上嚟，你就知道我獨家村唔掂啦。 會唔會？另外咧就係講緊會唔會有一個公正公平嘅特質啊？ 嗯。 我這個呢我想起呢就是說在學校裡面呢小朋友經常最想要就是說要公平啊誰贏誰輸 那把尺又誰度的呢、 啊、那要規矩啦 規矩 是啊即是都要有 要第三方啦、啊、所以就 是啦、啊、要有第三方啦、啊、或者學校裡面其實都會有一些 rules 啊為什麼我們都需要有一些的規範在這裡呢就是給我們知道什麼叫公平嘛、嗯、即是什麼或者邁向和追求一個公平啦、 嗯、 我都知道未必是可以去到這麼完美的、 嗯、 怎樣為之不偏不倚這樣呢 是是難的 是啦 是難的 但是所以我們其實是追求那個最理想的程度啦、 嗯嗯、 但是你說我想都不可以去到完美的、 嗯、 即是不會說我一定公平啦這個是最公平啦咁、 嗯、 我諗呢個 concept 係緊要 囉、嗯、 但我哋有個心我哋係咪都追求緊呢一個方向呢咁呢個緊要嘅係啦咁另外啦有冇一個領導才能啊 嘩呢、這個真係唔係個個有喎、啊、呢、這個 點解呢領 導 培養下囉 唔係有部分人呢即係呢個講少少兵法呢其實佢哋亦都提過就係、是人呢其實分咗好多唔同嘅特質嘅、 嗯， 有啲人咧佢係帥才嚟嘅，將即係元帥個帥，有啲係將才嚟嘅，有啲係兵才嚟嘅，咁應該係嗰個性格或者有嗰個特質嘅人，應該去擔當翻嗰個嘅位置，係可以最發揮到佢嗰個功能。嗯、例如佢係一個將軍嚟嘅。你俾佢做元帥咧，佢可能冇做得咁好喎。 嗯， 佢係一個兵嚟，佢中意就係衝鋒陷陣。你叫佢發施號令，佢做得唔好喎。係，你佢係一個元帥，你唔好叫佢出去嗱，你真係唔好叫佢攞住啲箭，攞住支矛出去篤篤篤啊！佢真係難聽啲，佢死俾你睇㗎，係咪先？佢真係有啲人係好適合去部署嘅。 嗯， 所以應該咧係每一個人有佢自己最適合嘅崗位。 所以其實點解我哋喺無論小學啦、中學啦，甚至乎即係去到大學生啦， 嗯、 都有咁多呢一啲嘅培訓嘅訓練嘅活動啊嘅camp 啊，好、多都係打住領導才能 哦 呢一、這個 領導才能 呢、這個呢、這個牌噶嘛。 但我成日覺得見到呢啲camp 咧，即係我自己會覺得係咪個個都可以訓練到成為有領導才能？我會覺得如果訓練到一個人、有佢哋自己。獨立的思考性其實已經是成功的了。 我想在教育裏面剛才小白講的東西呢我都未必知道自己是什麼話將才、啊。 將才衰才。 衰才的。即如果我是一個小學生、或者我在成長的一個年輕人我都在度摸索緊自己的性格。我的人應該要是怎樣呢、我想或者我的特質是什麼剛才小白講話有某一些人可能他真的有一個 gift 的一個天賦就是他在領導方面呢是會有一個優勢的、但是我知不知道呢、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原來他很厲害、即我以前在中學做事的時候有些 學生呢其實他很有領導才能的、但是呢他退得很厚、他未必會發揮到自己那個或者他未必知道那一刻我可以這樣去做、但我想透過這些訓練因為 未找到個人開竅、 啊、或者我未必覺得自己可以做到這個角色、覺得自己未 ready、有些人對自己要求高一點的時候我都未得 未得但其實已經很得了、不過他還覺得自己未得 或者甚至去到職場呢我都聽過有些朋友呢、老闆說我升你去做 manager 啦這樣、咁我都有聽過啲朋友話我未 ready 啊，即係我真係有聽過。 我明白啊，因為有啲人會覺得咧，升得越高啊，槍打出頭鳥啊， 就唔好啦。咁但係我有另一個版本啦，就係、是可能呢個朋友咧，佢對自己咧都或者對呢一個位置咧有啲要求嘅，又未必覺得自己有嗰個領導才能去到。帶領一個團隊咁樣，咁但係咧，我覺得呢個例子都好得意嘅，就係推薦佢升任manager 呢個位嘅一個老闆啦、就會話翻俾佢聽，其實我睇到你有呢一啲一二三四嘅優點， 所以咪話個老闆咧，如果能夠講到呢啲説話咧，佢係一個帥才。即係佢係可以幫助啲下屬好好發揮佢哋自己嘅功能， 嗰個 功能， 嗯， 係啦。咁呢個就係、即係做老闆亦都必須要具備嘅條件咯。 嗰、那個就係所以佢有領導才能。係 啦。 咁我都要話俾你聽，老闆你真係好有領導才能。 冇錯。 咁當然啦， 即係好同即係嗰個程度就有差異啦。咁有啲真係好好嘅老闆， 有啲係的而且確係嘅。 咁我哋成日講個 coaching 都係咁樣咯，點樣去令到發掘到一個人喺職場上面有一個強項，可以發揮得到。咁呢一個咧，亦都係喺翻我哋點樣建我哋由頭到尾都係講緊我哋點樣建立我哋嗰個成就感啊嘛。咁透過去發現認識六大美德裏邊呢廿四個性格。发现完之后咧，认识咗之后又睇下自己有冇，如果有嘅，我都发现到自己有呢啲情况喎，咁咁程度上你都喺度累积紧、建立紧自己嘅成就感，甚至乎系我成日都话睇人哋容易啲啦，咁头先即系由头到尾，我哋都好鼓励，如果你见到自己身边嘅同事，如果你已经系管理层嘅，即系不妨话俾你嘅同事听，我而家都系即系成日都会欣赏我啲同事，就系话其实佢对每个人咧，虽然都有啲位置就系有佢有佢嘅需要改善嘅地方，但我亦都好深信每一个人咧都有佢嘅强项，就喺呢廿四个点里边执一啲出嚟，话翻俾佢听，系真诚噶吓，系啊，真系哦，原来我有啲同事真系好有创造力嘅，好有嗰、那个即系创新嘅头脑嘅，咁我真系要好好运用佢咯，咁呢一啲即系都系我哋喺呢六集里边咧，希望带到俾听众知道，咦？呢廿四个性格点样帮到我哋咧？从认识到发掘自己，发掘人哋，点样去建立一个我哋嘅成就感？ 系有咗呢啲嘅叫做成就感啦，或者就更加认清咗自己喺智慧啊、勇气、仁爱。节制啊，灵性嘅修养啊，甚至乎公义上面咧，得到一啲嘅进步之后咧，咁啊更加容易咧有一个好嘅抗逆能力啊，对抗呢啲叫做负能量咧，咁啊叫无往而不利啦。 因为我哋就系着重就系一个prevent 啊嘛，我哋预防啦。我第一集我都有讲过，就系话我哋好多时都会集中即系去咗嗰、那个。去到病啦，去到即系我个情绪嗰、那个情绪健康系去到一个好失衡啦嘅情况，我哋再去补救啦。咁喺我哋做社会工作里边咧，成日都系讲话预防总系比即系一个要去拯救啊，要去到补救嘅好啦。系啊，所以做好呢、這、一个系啦系啦，仲同病嘅一样啦。 预防胜于治疗， 预防胜于治疗，希望可以透过呢六集摘咗六粒星星。等大家都可以知道呢廿四嘅強項個性格特質係點樣，係可以提升同埋發揮咯。 大家加油啦，一齊提升！ 我哋邁向呢一個正向嘅生活啦。 好，唔該曬 ，Cycle， 拜 拜。 Bye bye。 一樣嘢講得好啱，每一個人其實真係獨一無二，我哋應該發掘每一個人嘅優點，好好加以善用，加以俾大家有好嘅空間去到發揮。先才是正確， 盡量避免否識這件事，我恐怕聽見你跟他的戀愛史，自問自己只不過第二，更了解沒理據爭取你這位置，我恨我諸多猜疑又乱如此，你发誓与他已令好比更独自，问二人主决谁更易，苦方何其相似，和你这种尴尬状态何时开始，情你还是痛恨残忍分两份，同时分享脸上残忍，给爱情围困，谁离去也不甘心。 事，论罪人三个人一事，三个如何处置，矛盾也许太过类似，谁人手指。 作品啊 ，Jenny 加上 Edgar 独一无二，室外温度23度啊！我哋先听听中文歌嘅龙虎榜嘅推介作品精选啦。进来7点新闻过后，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噶。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故事发展转眼已经嚟到。上一刻的水母间，男女主角又好有发展成情侣，故事仲嚟到女的到访男的家，亦都解释了为什么会有这一首带着点点暧昧亲密的作品。早期 Misha 加上斯德哥尔摩的音乐人，填词有林宝。上榜三个星期，上升7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6位，叶巧林一对一。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有防暴警察试图进入一间食肆，被两名店铺职员拒绝，被警员扑低，扣上索带并带走。有网民号召万圣节晚上由维园游行至中环一带抗议实施反蒙面法。警方说天后、铜锣湾、湾仔、金钟和中环一带可能出现大量的堵路，呼吁市民避免到有危险的地方。警方已经提醒当区店铺需要时要提早闩门。另外，海洋公园取消今日的哈老卫全院祭，只鉴于社会状况和面对多方不同的意见，加上港岛多区有公众活动，为顾及游人和员工安全，决定取消活动。

好似个万圣节嗰啲小公主咁啊，翻学校开 party 啊。 因为仔仔今日都有圣诞节，唔系对唔住啊，万圣节呢个 party 唔紧要，圣诞节都就嚟嚟。 系啦，万圣节 party， 佢今日扮超人啊， 系咪啊？ 系啊， 边一种超人？ 美国嗰只咧， 超人都分好多种啊， 有个 S 字嗰个超人。 哦， 系啊，因为佢有件衫咧，个 S 仲识得闪下闪下，又有斗篷咁样嘅。 嗯， 不过我都同佢解释过，斗篷系危险嘅。 系咩？但斗篷系危险嘅， 摄住啲嘢嘛。 系咁样， 系啊。 OK， 我又唔知道。不过小朋友都系玩下啫，贪得意，影下相啦，握下 like 啦，翻去学校嗰度问啲先生攞下糖食啦。咁都系开心嘅，特别系女仔啦。今日我翻嚟电台途中都见到几多嗰啲小公主打扮啊吓。咁女仔特别贪靓啊，你都知道。咁男仔都可以贪靓嘅。 Heidi 个女女有冇入？公主衫 可能都有呢啲叫做costume 出现咗啦。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就冇咁多呢一类嘅打扮嘅。 嗯、 我哋细个就好少喺学校庆祝万圣节啦。 嗯、 理论上你有冇啊？ 我细个都有超人衫嘅，但系就唔系万圣节嘅时候着咯， 系啊， 系冇嘢做，平时出街着咯。 我哋万圣节就冇乜嗰一下嘅， 以前咧冇咁浓厚啊，嗰个万 气氛 系啊系啊，以前我哋细个嘅年系冇乜嘅，即系有就即系哦咁样咯， 系咯，知道系万圣节咯，跟住到人 知道会攞糖咯，但系有边个会真系攞糖啊？以前细个 到人大咗，万圣节就系 慢慢疯狂咯，开始 系都饮下嘢咯，出兰桂坊。其实你问我应节咁样出。蘭桂坊飲嘢都可能人生之中都係試過一兩次咁 多咯， 係啊，因為始終好怕逼人啊嘛，同埋咧萬聖節咧好正嘅，成日夾到嗰一日咧，第二日都係要翻工嘅，即係無論點樣佢。好少萬聖節係夾到禮拜六日噶嘛，咁再加上今日即係轉個頭，阿 Didi 都會講啦，即係港鐵都應該玩到十一點就應該冇得玩啦。咁啊，港鐵 仲有啲車站咧，部分車站係又提早啊，有啲可能下晝都已經 下晝都已經冇得玩啦。咁如果港鐵 留意住啊呢個， 咁可能有啲市民都冇得出去玩啦。咁啊，所以大家都要諗一諗今日如果夜晚黑出去啊狂歡，唔好話狂歡啦。即系轻松下， 应节啦， 系啦，轻松下，狂欢都好似好醉疚咁啊！依家个社会啊，轻松下咧都要谂下啲行程啊，究竟点去安排啊？咁呢个都系紧要嘅。咁啊，一阵小小白嗰个超人照可唔可以俾阿欧叔叔睇一睇咧？ 我得， 我都有啲兴趣。 我都系啱啱收到嗰张超人照嘅啫。 系啦，因为你出门口嘅时候，阿令公子都未变身啦， 瞓咗啦嗰阵时， 依家啱啱变身啊。 呢度啊， 哦、你望 真 系 一个超人嘅衫嚟嘅， 好彩松身， 系啊， 好怕啲超人着到窄掖掖咁样啦，系嘛，上身又好，下身又好啦， 细路仔啊，松身啲好啲啊，系咪？ 超人都喂，但系咧啲细路仔咧翻到学校咧，唔知自己独当一面做超人确系好啦， 嗯， 会唔会撞公主啊，撞英雄人物啊， 有 啊， 有好多英雄人物噶， 系咪？即系譬如美国队长有两个咁样，系咪？ 系啊，咁你个队长咪拼过你死我活，睇下边个正牌咯。 扮啲少啲人会扮得到嗰啲。 有啲家长咧就好好嘅，喺幼稚园嘅领域入边，啲家长咧真系自己做好多 pops， 系 即系做好多道具， 即系整个锤出嚟 咁样，又或者可能 整个盾。出嚟 有啲爸爸中意 classic 啲嘅，咁攞翻啲以前嗰啲即系特別啲嘅卡通人物嚟 He-Man 咁樣 ，He-Man 而家冇人咁樣扮啦，係咪先？咁佢又可能特登啊冇人扮，咁佢就整翻把劍俾佢 He-Man 咁樣， 幾好啊！ 係啊，呢啲得意嘅親子遊戲係咪？ 係啊，嗱，總之細路仔啊有得應節啦，我自己嘅結論係咁啊 ，Halloween 細路仔最開心啊，邊個 Win 咧 ？Halloween 就係細路仔 Win 啦啊！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早晨啊 ，Didi， 睇下今日交通咧都有特别多嘢要留意啊。 早晨 啊，早晨 ，Didi 今日左右开工啊，先嚟手机要有好多情报 update， 跟住再有几张纸啊吓，咁啊慢慢讲，唔该晒你。 好啊，咁先讲翻港铁消息先啊，咁啊港铁啦，除咗机场快线之外啊，咁啊轻铁咧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都会喺今晚咧就11点结束噶，咁比较特别少少咧，今日咧就系加多咗咧，下昼2点开始太子站会关闭，列车不停。 停太子站噶，晚上九点钟起，中环都会临时关闭，列车咧都不停中环站噶。咁机场快线咧都系有啲嘅改变吓，机场快线咧就喺晚上九点钟起至到尾班车，晚上九点钟起至尾班车啊。机场快线咧只系停九龙站至到机场站嘅来回服务啦，中间就不停香港站、青衣站同埋博览馆站噶。咁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晚上八点钟暂停，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就正常啦，截止时间为航班起飞前九十分钟噶。咁呢一个咧预办登机咧，我今朝早咧就以为咧搞错咗咁啊，去 check 过几个网站啦。咁因为平时咧大家留意，平时咧就系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咧系会话晚上几点钟暂停噶嘛，但 系 今日又唔系调转咗，所以我都以为搞错咗，以为有啲文字上大家朝头早忘打错咗，但系 check 过几个网页咧都系一样咁样嘅消息啊，除非大家跟佢错啦。咁 我就帮我哋 fact check， 我 check 咗，但系佢都系咁样，都系大家都系咁样写，唔知系咪一个错大家错，但我暂时嘅资料就系咁多先。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系晚上八点钟暂停，调转咗啊。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系正常，截止时间航班起飞前九十分钟嘅。咁、可能唔知系咪慢线接关系咧，大家留意翻啦。咁啊，讲翻隧道啦，咁就 系 公主道过海咧，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去到电话机楼嘅。咁而路面咧就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咁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咧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嘅。 咁即係大家就要留意住太子站嗰情况啦，因为都好早，係咪下午两点钟就会关闭啦？ 係啊，两点钟。 哇，呢个都几影响㗎、大家留意住啦，嘅乘客嚟讲。 係咯、好似我咁啦，平时喺太子转车㗎，一太子转唔到咪要旺角转去荃湾线。 跟住上落一层咁样囉。 好似我咁样、平时都喺太子转车，转返小巴仔先返到大角咀。如果唔系都真係啊，大家諗諗度度啊，好啦，唔该 Didi。 唔该晒 Didi， 咁天气方面搵返彭爷爷出嚟先。早晨彭爷爷。 早晨，彭爷。 喂，早晨，小白，早晨啊，早晨，各位听众啊，咁啊，今朝早咧就都系非常之清凉嘅早上啊，咁啊，天色咧就暂时嚟讲麻麻地啊，因为咧个天都系布满咗呢一个云层嘅，咁啊铺满晒成个天空咁样，咁所以就唔系好睇得到咧背后个蓝天底噶啦，咁啊但系天上面咧虽然咁多云啊，但系又未至于话咧天暗得天阴得啦，好紧要啊吓，咁啊都够光噶啦吓，咁啊只不过系嗰层云咧就话冚晒，再加埋有啲薄雾咁样望向远处啊较为朦胧一啲咁啦，咁啊早上咧既然咁清凉嘅时间咧，可以不妨考虑一下换下季啦喎。 哎呀，可以 着短袖衫啦喎， 可以再着得靓啲啦，天气一冻嘅时候。 系噶、我都已经谂咗啦。 巴闭啊，你 super star 嘛，系咪？ 梗系啦， 好啦， 换季噶啦， 快啲翻嚟俾我睇下，你今日着到有几靓先。好啦，唔该晒，唔系质疑噶，我谂住用鉴赏嘅方式去欣赏你嘅，你知唔知啊？ 好啦好啦，系咁 啦。好啦，唔该晒彭爷爷。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啦，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咁啊，日间部分时间你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系26度嘅，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咁啊，离岸间中嘅吹强风嘅。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咧就渐转天晴。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6%。先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我哋有大壮咪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芭比林慧喺我身边就有大壮咪啦。早晨啊，大壮咪。 诶，早晨芭比，咦，今日正日，使唔使去扮鬼扮马？ 哦，我从来最惊就系呢一种噶啦，所以我就唔中意参加呢啲万圣节活动嘅。 诶，其实最惊咧就唔知嗰啲人咧是人是鬼噶嘛。 嗯， 系咯，搞到好多人要去捉鬼喎。 咦，咁某啲行业，例如好似啲道士啊、打斋嗰啲，会唔会真系多咗生意咧？ 诶，咁啊唔知喎吓，即系请教一下先。不过有冇人揾先算啦。 嗯， 不过咧的而且确咧，本来呢个庆节咧，啊唔知系咪叫庆节啦，咁系应该就系所谓扮啊啊啲各种角色啊 cosplay 定乜嘢？ 嗯， 但系而家有蒙面法，咁睇下啲小朋友咧，或者啲有关人士会唔会对着干啦？咁、如果喺嗰個地區，即係出名嘅蘭桂坊或者其他嗰啲荷里活道區咧，咁如果出現問題咧， 咁啊，睇下警方啊点处理啊。 嗯， 希望就系始终吓、啊、搞咗咁耐，今晚平安啲啦。 嗯，系咯，大家即系如果开 party 或者系庆祝咧，都未尝不可嘅。咁不过就真系自己注意自己安全啦，因为事关咧人多挤迫咧，有时都容易生意外嘅。 咁啊系啊，大家都记得好多年前咧，即系兰桂坊试过出现一次咧人踩人啊嘅事件啊、嗯，记忆犹新。咁希望大家咧人多好容易咧系产生混乱嘅情况咧，切记小心。 嗯。 以免咧就系落极嘅时候生悲啦。 嗯哼，嗱，兰桂坊仲有另一个现象都好常见嘅，大壮威就系嗰啲咧，问隔篱嗰个攞个人资料，例如系电话啊、抄牌，或者唔小心影到隔篱嗰位美女嘅相片。 啊，呢个个人吓资料乜嘢私隐咧？我谂私隐专员公署咧咁多年，我唔敢话佢唔勤力，不过今年怕只咧系最繁忙噶啦。咁、 嗯、 听讲咧，即系接到啲案件嘅数字咧，直头系飙升啊，超标啊！咁啊，搞到咧，專員咧揮下嗰啲同事咧都忙過不可開交。 嗯， 咁問題就係咧，即使阿專員較早前都提及過嘅，因為公署嘅權力咧，即係法例賦予嘅權力咧，都仲係有好多唔知係咪叫不足咧，定係掣肘。 嗯， 即係未必一定咧係做得到咧，好似市民所期望咧，佢哋可以偵緝啊，甚至無落案拘捕啊、查案啊咁嘅樣。咁啊，睇個法例會唔會可以與時並進咧？啱先咧就系阿芭比你问到个人私隐咧呢啲资料咧，咁其实我又觉得好难定义嘅，吓、 嗯， 因为何谓之个人资料咧，或者系咩资料咧咁样，咁或者系书本啲，我哋睇翻转头啲法例啦、 嗯。 以前嚟讲咧就话不问自取啊，视为贼啊，即系我哋对于啲个人物，即系啲物品啊、 嗯、 ，properties 嗰啲。物权啊，啲保障咧，啊，集中咧睇下啲实物噶嘛。 嗯。 咁啊，即系如果有金币俾人攞咗，咁梗系好清楚。 系偷啦， 唔偷啦，盗窃啦咁。咁但系有啲嘢咧就系属于系无形噶嘛。 嗯。 因为你睇到嗰个社会嘅发展咧，慢慢就唔使攞住袋金啊，走去银行嗰度吓入账啊。咁所以而家偷呃拐骗咧，好多时就系唔好话上网啦。 嗯。 啊，即使古老少少咧，银行啲数过数咧， 系 呃咧吓，就算嗰啲咩祈福党嗰啲咧，咁嗰啲都唔系真金白银攞佢噶。 嗯。 系咪呃佢入数嘅啫嘛？咁问题就系嗰、那个所有啲 personal property 呢啲个人物品，即系有别于嗰啲地产呢啲吓，嗰啲咁嘅财产啊，嗰、那个就住法例嘅监管咧、 嗯， 啊，似乎系。仲可以有進步空間係嘛？咁、因為除咗頭先講啲帳目之外咧，就其他嘅有啲 confidentiality 嗰啲叫秘密啲嘅資料啦，嚇、 嗯、 啲、啊、公司嗰啲咁嘅，而家成日講咩大數據啊咁嗰啲嘢，咁 內部文件啊， 係咯嚇，咁嗰啲如果有人盜取偷竊嘅話。咁嗰啲資料可唔可以係構成罪行呢咁樣， 嗯、 啊，咁係有案例嘅，但係咧就似乎喺香港嘅情況咧都唔係咁清晰。 嗯， 咁所以再去到你話個人資料嘅保障咧，咁都仲有更遠嘅距離。 嗯， 啊，因為睇翻我哋而家嗰個所謂個人資料啊私隱條例咧裏邊，係就係有啲地方咧係有刑事嘅。 嗯， 咁但係大家過往都睇到啦。譬如有啲什麼藝員啊，俾人哋偷拍啊，走去捉住呢個私隱專員問下， 嗯、哼 有冇得告啊咁樣， 都係問下嘅啫，好似 係啦。咁但係往後可以點做咧？咁樣似乎都好多地方咧係好多掣肘嘅。嗱、 嗯， 其實就住咧乜嘢叫個人資料咧？咁、那個定義其實都係任意咧，我咁睇、嗯。當然大家好清楚就係、是、譬如係。地址啊， 系 啊，身份证号码、啊， 嗯， 啊，或者系啲屋企人叫咩名啊， 嗯，联络方式都应该算系， 系啦，呢啲系啦。咁、嗯、但系另一方面，譬如打趣咁讲啦，吓、啊，咁有个女士啊，结识个男生系嘛，咁佢、 嗯、 想知道下啊，过往佢啲 ex 咧，究竟呢位男生嘅表现系点嘅，即系讲紧即系性格啊，哦、做嘢啊，系咪孤寒、啊， 会送礼物啊， 系咯， 阔唔阔绰啊， 咁嗰啲讲唔讲得咧，会唔会犯规咧？ 咁、哦、如果佢因为想了解个男仔对于以前啲女朋友会唔会献殷勤，而上去佢个社交平台嗰度搜寻一啲照片啊，甚至乎系 cap 低佢，咁又得唔得咧？吓， 系咯，咁啊真系因为即使系对方吓将嗰啲资料咧摆咗上去。佢呢个所谓 public domain 公众平台咧，咁啊，据理解咧，依然都仲可能咧被视为咧侵犯私隐。如果你系攞落嚟嘅话，咁、 嗯、 但系另一方面，即系出生日期系一个私隐嚟嘅。咁但系有啲譬如，哎阿姐几时生日咁、啊、样登咗出嚟，咁呢个系出生日期嚟嘅。 咁又唔係阿姐自己登出嚟，係啲嚇嚇啲漁記咁登出嚟。咁、其他人可唔可以報道咧？咁樣咁定係每次都係要嚇、獨立個案考慮，係唔係一個個別案件嘅情況而考慮咧？咁咪好難捉摸，好難掌握。咁所以其實個法例如果係立得清晰啲嚇。即係個人資料嚇，唔係淨係一啲注腳嚇，去幫手解釋就定得清晰啲嚇。即係外國都有啲參考嘅材料啦嚇。咁然之後咧，制定得清楚啲點樣去使用啊，或者係俾人啊，交俾人啊，係範例咧可能會。更加是完備 的。是的，希望香港都可以有一套清晰一點的系統保障每一個人到底自己的私隱有沒有被侵犯，都可以清晰一點。 較早前看回呢，即私隱專員接受訪問都說、有些人批評呢，就會不會是專員公署那邊是沒牙這樣，他就很風趣就說、哦、沒牙，沒不是雙牙中牙咯這樣。咁但最近咧，真係有啲人士啊、團體咧，就真係做呢個動作啊。咁去邊咧？去法庭嗰時，咁啊申請禁制令。有啲人就問啦：禁制令啊，同呢個成文法有咩分別咧？咁樣啊？咁當然，如果成文法應該好清楚啦。譬如有人會因為成文法話咗，譬如殺人放火係有罪嘅，你仲使唔使走去申請禁制令，禁止人哋殺人放火呢？咁樣啊，你去申請法庭咧，未必會批啦，因為有現成嘅法律。咁但系而家咧，就住針對話啲警務人員嘅家屬咧，喺啲宿舍啲地方俾人哋係披露啲個人資料咧，咁似乎睇個條例咧，同佢有啲出入嘅，覆蓋面咧有不同，咁所以咧就係高等法院咧係批咗出嚟咧，就免得咧呢啲警務人員嘅家屬咧係受到滋擾啦咁樣。咁亦都由此可見咧，有啲嘢法庭嘅睇法咧，就係需要咧制定一個強制執行嘅命令落去咧，做某些嘢。社會啊、公眾啊，或者啲受害人士咧有需要，不過立法當局咧未做喎、啊，咁未做嘅嘢就應該係真係去補牙做翻啦，唔使下下走去申請禁制令啊嘛，唔係啊呢四五個月幾乎每個星期都聽到唔同嘅禁制令，點解會有咁嘅事咧？就係、是、可能原本嘅成文法唔足夠咯，咁點解唔足夠咧？咪少啲喺立會度搞其他嘢啦，唔該立法啦。嗱，咁講到法律咧，咁好多人就係諗起啲律師公會啊、大律師公會啦、啊。較早前都提及過啦，咁啊，大律師公會啊，早前啊，副會長啊蔡維邦資深大律師咧，就提出請辭咁樣，辭去曬咧所有嗰啲執委啊，其他即係佢副主席嘅位置啦，咁樣。咁亦都喺個西部裏面咧，就係、是、有佢嘅論述，即係點解咧佢退出？亦都冇耐咧，佢嘅恩師啊，都非常之出名行內啊，喬佐啊，落應鑑資深大律師咧，咁亦都咧喺西部撰文之餘咧，原來都會上櫃台嘅喎。咁啊，櫃台有個出名節目啦，《香港家書》啊嘛。 係。 咁咧就可以聽到啊，落大狀咧。嗰、那個磁性聲音啦，咁原來咧，阿蔡維邦較早前咧都喺香港家書嗰處咧，亦都係有講過嘢嘅。係啊，呢啲始終係斯文人啦，有學識啦。即使政見不同咧，我諗一個示範動作就係咧，都係各自表述，即唔係咧，即係互相對話，更加咧就唔係咧，即係互相指責啊，甚至用暴力。咁我諗希望香港本來個素質呢就係咁嘅。如果大家係要鬥嘅話呢，即係冇理性兼埋冇邏輯呢，咁唔係香港家輸啦，香港家家都會輸。咁大家會留意到㗎，其實係人呢，每個人心目中有把尺㗎嘛。咁你除咗你話要民主之外呢，更加重要呢就係文明㗎嘛。咁最近就算陳同佳件案件，大家留意到台灣嗰方面呢，我咧就唔系黄，唔系蓝，唔系绿，乜都唔系。我哋纯粹用一个人嘅角度去睇。你睇下啲记者去访问台湾个要员啊，佢嗰个反应嗰种嘴脸，我问下部长，你哋系咪 U turn 已经咧啊俾人闹？问另外一个咧，香港嘅牧师讲句嘢咧，佢系叫人收声。咁呢啲系言论自由嚟噶嘛，系嘛？咁所以咧，就即使系一人一票选出嚟啊。都仲有第二个层次我哋要考虑、就是、做嘢呢系咪跟规矩跟逻辑系咪文明嘅做法，呢、這个先系最重要嘛。 其实啦、想文明都唔系好难啫，读多啲书增值下自己囉。 咁系嘅，咁读书就留喺屋企读啦，系咪咁你今晚如果走去嗰啲地方扮鬼扮马，一个唔觉意烽烟四起， 走鬼都走唔切啊！ 嗯，咁啊系啊，今晚全部都系鬼啊！哎呀，再一次祝你万圣节快乐啦，大壮咪！ 希望大家都开心快乐啦吓！ 好啦，下个礼拜再倾过咯。 唔该，拜拜。 晨光大学，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咧就系7:29嘅时间啦。咁啊，有啲射击练习嘅通知咧，同大家讲讲嘅。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同样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啦。咁啊，而家咧就系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66%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啊，就系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吓。先听听7:30嘅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转头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都有晨光第一线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屯门大兴行动基地附近，昨晚有过百名市民聚集，不满警方未有清楚交代区内传出疑似催泪弹气味的事件。几十名撑警人士到场，双方对骂。撑警人士在警方举起蓝旗警告之后离开。不满警方的市民继续聚集，有人拆铁栏和筑路障，大批防暴警察和速龙小队警员快速包抄聚集人士，制服几十人，又进入屋苑大堂，要市民一字排开接受问话和搜身，并向平台发射多枚胡椒球弹。有防暴警察试图进入一间食肆，被两名店铺职员拒绝，被警员扑低，扣上索带并带走。美国联储局宣布减息 0.25 厘，符合市场预期。联邦基金目标利率降至 1.5 至 1.75 厘。不过声明暗示减息步伐将会暂停，放弃以往提到在需要时采取行动维持经济增长的字眼，但表示在评估未来利率路径的时候会继续监察所得的经济数据。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在记者会上说，今次减息是一次保险性措施，现行货币政策立场仍然合适，除非联储局对前景作出实质重估，否则会维持目前的政策立场。鲍威尔指出，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贸易疲弱构成持续风险，但已经转向积极方向。当中美国和中国达成首阶段贸易协议，若果贸易紧张局势进一步缓和，对企业投资和情绪会有相当积极的影响。智利因应国内示威持续，取消主办原定下个月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及12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家主席习近平未能够在 APEC 峰会期间签订首阶段贸易协议。福士财经新闻一名记者表示，中方已经向华府提出改在澳门签订协议。白宫发言人早前说，仍然期待在同样的时间框架内完成和中国的首阶段贸易协议。智利总统皮涅拉说，取消两个会议是艰难和痛苦的决定，亦都明白会议对智利和全球的重要性，但他必须将人民放在首位，目前最重要的是恢复秩序。体育消息，英格兰联赛杯16强，利物浦主场同阿仙奴在法定时间踢成5-5平手，利物浦凭住互射12码以5-4击败对手晋级8强。曼联作客车路士，凭住拉舒福特上下半场各入1球，2-1险胜对手晋级。意大利联赛祖云达斯主场2-1险胜热拿亚。

出只相信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只是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是 程振鹏、 朱海婷、 阿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翻到嚟朝早七点半钟之后嘅神光第一线啊嘛，有白元浩以及咧阿O喺度嘅国际新视野。早晨啊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神光嘅听众啊，咁啊今日万圣节啦，咁啊唔好落极生悲就得，因为睇到加料啦，呢个就唔系今日最想讲嘅嘢嚟噶，喺呢个美国咧南加州嘅長灘咧就發生呢個嚴重槍擊案，咁啊一個萬聖節派對咧就落極生悲啊嚇，咁啊即係有呢啲槍擊事件，咁啊都即係都幾嚴重下。其實大家都係諗住玩下玩下，點解玩到要開槍咧？就真係即係當中嘅參與者先會明白，同埋呢啲故事咧，好似嗰啲美國嗰啲 B movie 啊，即係budget movie 啊，即系唔系好够钱拍嗰啲咧，万圣节杀人嘢咧，嗰啲戴住个面具 嗰类咁嘅剧情， 系啦，嗰啲咁样啊吓，咁所以大家今日出去玩嘅时候咧，都记住啊，玩还玩啊，唔好落极生悲啊， 安全第一啊吓。 系啦，嗱，讲到安全咧，今日反而想啊喺国际新视野咧带大家去泰国啊，记唔记得咧之前泰国嘅野猪少年足球队啊，嗰13个队员咧同埋教练咧， 困住喺个地底山窿嗰度啊嘛， 系啊，喺嗰个山窿 地洞 啦，18日啊，足18日哦，咁啊安全获救，咁啊成为全球关注嘅焦点啦，咁其实都好劲噶，个求生意志要好好。或者嗰啲糧食以至水要好好咁樣調配，先可以18日之後咧，佢哋逃出呢個山洞啦。咁而且係叫做最後冇事，係好難嘅一件事嚟嘅。大家都有遊歷過啦，遇到呢啲山野之間嘅一啲意外咧，通常都係悲劇收場。 同埋地底咧有更加多即係不明朗嘅因素啊！除咗就係人咧咁耐冇見陽光有問題之外咧，其實本身地底都有好多唔同嘅沼氣啊。咁又有好多譬如好多位置好窄啊，點樣可以帶到佢哋過去啊？呢啲咧都係好艱難嘅事情嚟嘅。不過真係好彩，即係最後全部冇事咁啊，出翻出嚟啊！ 所以真係大家執身財啦，咁去玩嘅時候都係要小心啲啦。啊，不過咧幾得意，佢呢個野豬少年隊咧被困嘅山洞咧叫睡美人洞啊嘛。經過一年多嘅整， 變咗旅遊點啊？ 係啊，籌備之後咧，將會喺咧11月1日啊，即係聽日咧正式開放啊，接待遊客去參觀。 點開放啊？即係圈落去啊！ 究竟有啲乜嘢值得参观呢？ 一件事咯， 即系记录咗一件事咯。但系 大家入去睇下，当其时啲小朋友就喺呢一度啦。咁整个过程系咪？ 虽然最后冇事啫，但系真系值得成为一个旅游点咧？ 值得，我觉得好唔值得。 系啊，同埋咧，个洞入边嘅环境咧已经俾专人整理啦。嗱，当局系咁样讲，除咗搬走咗咧所有救援装备同同埋和平整理一啲危险嘅地区之外咧，更加喺洞口咧建立咗一个纪念馆同埋铜像。 个铜像系边位啊？ 个铜像咧就系一个救护人员嘅铜像嘅，咁同埋有一位咧就不幸牺牲咗咧38岁嘅前特种部队嘅潜水员沙马，咁啊真系少年啊冇事啦，不过有位拯救嘅人员就遇难咁样， 牺牲咗 咁样。睡美人洞咧开放嘅时间咧上午9点啦到下午4点半，咁啊参观嘅游客咧就需要每次咧25至30人咧就好似一个tour 咁样。咁啊行呢个睡美人洞咁样咯，真系值得行咩？ 系咯， 我喺度又好認真咁。 即係始終係一件唔係開心嘅事咧，我覺得唔應該。 即係唔係最開心咯？ 係啊， 即係你如果話 同埋，因為始終真係有人犧牲咗。 係咯係咯， 覺得唔係咁舒服咧。就算我去到嘅時候， 我都覺得係喎。咁啊，野豬少年隊咧，上年咧六月底咧。咁就入咗呢個睡美人洞啦，咁最後就即係全世界焦點所在啦，有世界各地啦，超過100名嘅志願救援人員到場協助啦，經歷咗18日咧，就全部人都獲救嘅。咁佢哋嘅足球隊喺泰國方面就係咁做巡迴嘅一啲講話啦，咁都係鼓勵人哋逆境求生啊，咁我覺得嗰啲就應該做嘅，即係你話入學校啊。即係去做一啲 talk 啊講座咧，我就覺得就幾有正能量嘅，因為始終喂你混咗18日真係求生喎、咁佢哋一定係會出翻嚟之後更加叫做對人生咧充滿一個希望， 新嘅感覺啦， 係啦， 新嘅一步， 更加愛惜屋企人，因為哇有一日可能我喺個山洞嗰度就走咗，咁根本就冇機會見到爹哋媽咪啊，所以出翻嚟山洞之後咧更加孝順阿爸媽，更加咧擁抱夢想，更加。 珍惜時間，珍惜生命。 係啦，同你嗰18日咧一齊對抗逆境嘅一啲嗰13個隊員咧，會結拜咁樣做兄弟，一世兄弟。當係咁，呢啲都係一啲勵志嘅故仔，就摸定呢個旅遊事業咯。嗱，遑論佢收錢好唔收錢好，點樣都好啦。咁呢一件事即係你一個災難變咗一個景點就，就同埋太快啊。即係如果用十年嘅時間去過渡咗、十年之後先有呢個紀念館，以至做一啲 tour， 可能 我覺得故事可能會再好啲。即係譬如你嗱，我講得好啱，就十年啦，十年之後可能由一班呢一班嘅小朋友，當佢大過咗之後，可能佢從事唔同嘅社會嘅崗位，去到用第二個方式去到貢獻翻呢一件嘅事情，或者改變翻呢一個嘅動月嘅時候咧，嗰、那個故仔會嚟得更加好，就係而家。摆咗佢成为好似观光点嘅，因为咧其实 即系宁愿啲少年人咧大个或者开始退休啦，老咗啦，冇乜嘢做啦，佢哋翻返去呢个山洞嗰度讲述自己当年嘅故事， 啊、 鼓励人啊，跟住先做呢啲纪念馆啊铜像，我就觉得。好似啱數啲係咪先啦？ 同埋咧，我覺得即係地洞咧本身都係一件危險嘅事嚟嘅。咁你地洞又有洞窟，又有地廳，即係洞廳咁樣。咁啲洞廳係可以有陣時好大，你知道地底其實世界好大嘅。 係係。 咁你咁大嘅地方咧，有陣時有啲咩意外，我哋人類喺個地底嘅世界咧，其實隻認知係好少嘅。咁有啲咩專家會落去個地底入邊咧？嗰啲專家就真係，譬如係探洞專家咧，佢哋通常喺入邊揾啊，史前有啲乜嘢，或者幾年之前佢哋有啲乜嘢嘅特別嘅動物曾經喺嗰度生活過啊，去做呢啲嘅探索咧，先至會係入去呢啲地洞。 係， 如果你純粹為觀光嘅話咧，我覺得又冇乜特別大嘅隱憂啊， 係， 即係特別嘅好處咧入去，始終咧你落到落去地底係有一定嘅危險，我覺得唔係咁理想、 啊，所以都大家真係如果要去都要諗過度過啊，同埋另一樣嘢就係、是都知道有啲朋友係中意呢啲災難遺址啊嗰啲嘅，即係譬如你話切爾諾貝爾咁都開放俾大家有啲旅遊啊，或者啊睇下嗰個洋娃娃啊咁樣、或者日本咁啊 福島 係福島啊軍艦島啊嗰啲都俾你去睇下，即係我知道有啲朋友係好呢味嘅，真係中意呢啲，不過。都等件事凋淡十年先咧，切爾諾貝爾都冇理由，即系哇！琴日咧核爆啊，今日即刻去先咁，唔系人哋都經過咗好多年嘅時間，哇！叫做令到嗰個輻射指數都可能降低少少，依家先有啲旅行團以至嗰個國家先開放俾你啊試下，俾你入去逗留幾個鐘頭，影下相，叫做啊參觀下咁樣。頭先阿小白都講喺福島咁樣，即係可能都。有 其實而家都係封咗噶，嗰啲位 福島都係封咗。 係啊，封咗噶、哦，因為你講緊輻射，你最少要500年先可以。 係咯， 500年喎、 啊。係啊，咁所以我哋都幾建議去玩咧，安全為上啊，呢、這個都係緊要啦。咁即係希望唔好當發災難財就好啦。明明一件好好嘅事啦、最後變得唔好，你係幾差咧？

係啦 ，Step Curry 啦， 即係佢哋兩個頭一樣。 係啊，咁啊，雖然 喂，真係好易估喎、 啊， 咁樣。 唔太難估啊，同埋佢哋真係好多範數啊。嗱、 啊， 你唔好以為佢哋真係單靠打波咧，咁 啊或者淨係嗰啲代言啦、啊，咁、就可以令到佢哋咧超級多錢。 網上面都賺唔少啦。 佢哋咧超多範數喎、啊，或者好多嘢做喎、啊，除咗打波打得好咧，做 NBA 球員都唔講得少啊。嗱，譬如咧LVJ 啦，即係頭先講啦，立邦詹士啦，佢好中意娛樂圈嘅、啊。 嗯， 佢同佢老友咧創立咗一間娛樂公司。 哦，係咩？ 叫 Spring Hill 啊，係啊、哦，正正咧就同華納兄弟合作啊。啊，为到咧1996年嘅经典电影啊，《太空也入樽》，即系 Michael Jordan 系啦 ，Michael Jordan 做嗰个咧就换咗自己做， 哦、 即系换咗詹姆士自己做， 拍咗啦。 暂定咧2021年咧就会上映。 哦，我拍咗噶啦，我都记得噶，但系成日都指纹留低响。 系啦， 唔知佢几时上？ 唔知可能想力尊完美咁样咯， 可能啦， 又要超越神、啊，即系波神 Michael Jordan。你一阵。打波已經唔夠米高佐敦叻㗎啦，即係成就到呢一刻，大帝嘅成就真係未夠佐敦嚟嘅。咁、但係你話喂玩咗十年，大帝勁過佐敦可能係嘅、即係特別喺個數字同埋得分方面啦。咁我唔懷疑嘅，當然前提係立邦詹士會繼續打啦，同埋立邦詹士唔好有傷啦。呢啲都係好緊要。喂，有陣時有啲球員，喂一季有半季都係唞嘅，咁你自然個得分就追唔到啦。 佢哋咧有血有淚啊！佢哋有陣時練習練到咧，啲骨都變曬形咧，呢啲真係我哋唔係成日知嘅故事嚟嘅。 係啊，咁樣咯。咁睇到佢都真係好多嘢做嘅、哦嗯。最搞笑就係咧，佢仲有一啲飲食嘅生意喎、 哦， 立邦 開埋餐廳添啊！ 系啊，开埋餐厅 西餐啦、 啊，系啊，做墨西哥卷啊，几得意啊！你估佢哋唔到啊，你中意嗰啲嘢，你唔好以为话，喂，佢开间餐厅一定攞车拉人啦、啊，唔系啊，佢做墨西哥卷啊，几得意。好啦，咁啊，第二位咧就系讲紧唔系得分啊吓，讲紧叫做吸金啊， 就系、是、咖喱啊，咖喱。 第二啊，咖喱仔，咖喱仔系咪煮咖喱咧？唔系嘅，咁啊，咖喱仔咧上年咧就成立咗呢个媒体公司啦，咁啊拍一啲咧有关亲情啊、友情同埋信仰嘅内容嘅咁、样啊吓，咁啊拍咗一部宗教电影，咁啊佢都系一个好虔诚嘅基督徒嚟嘅，咁啊传下教咁样咯，即系将呢个啊上帝嘅爱咧 宣 讲开去啊吓，咁啊第三位吸金咧就系杜兰特啦、第四位咧就韦斯伯克啦，第五位咧就系 James Harden 咧，第六位咧先去到咧艾荣嘅，咁啊呢啲都系因为一啲代言啦，以至品牌啦，就令到啊佢哋咧可以得到多啲嘅钱啦，多啲嘅薪金咁样，咁即系睇下佢哋可以点样吸金啦。嗱，讲开吸金咧，头先嗰啲咧就系、是叫做现役嘅球员啦，有啲退役嘅球员咧依然赚钱赚得好劲。讲紧咧就系高比拜仁啦，咁啊，2016年咧退役之后咧，一直都系 NBA 咧薪金最高嘅球员之一嚟嘅，生涯咧净计嘅总收入咧已经系3.2亿啊吓，咁啊，据福布斯计过佢咧埋单计数咧，帮佢计下佢嘅净资产咧，已经有5亿美金啊，靠住打波咁样，咁啊，高比劲嘅地方就系佢2017年咧就同呢个动画师啦合作制作咗一个短片《Dear Basketball》咧，攞埋奥斯卡最佳。短片噶嘛，咁、佢可能 我都有啲印象， 往后落嚟咧都想叫做多拍呢啲片咯，系、多拍呢啲短片啊或者动画电影， 又有故事，又有啲意思喺入边嘅， 系啦，咁啊最疯狂系咩咧？就系、是、原来咧高比拜仁咧系有佢嘅饮品嘅品牌嘅， 哦系， 咁咧连咧。就呢个要讲啦，因为人哋上市公司可口可乐公司，美国方面嘅可口可乐公司都宣布收购啊，同埋入股呢、这个高比拜仁旗下嘅一个能量饮品 哦， 即系好好劲抽啊！即系 继续赚啦，咁啊继续 系啊，讲开呢啲即系钱嘅嘢，特别觉得好听啦、啊，咁样吓、啊。喂，最后讲埋呢个今日咧，有一个焦点嘅球赛嘅，嚟自意甲啦。咁啊，意甲咧开快车啦。咁早两日都有啲波打嘅。咁啊，今晚仲有啊 ，AC 米兰咧就主场咧硬撼呢个史帕尔嘅。咁史帕尔咧就今年咧作客嘅成绩都麻麻地啊，预计咧 AC 米兰咧都可以啊喺自己咧米兰嘅主场咧大炒对方啊。咁唔知系咪真系做得到啦？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ink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There's a time that I remember when I did not know no pain. When I believed in forever and everything would stay the same. Now my heart feels like December when somebody say your name. Cause I can't reach out to call you, but I know I will one day, yeah. Everybody hurts sometimes, everybody hurts someday, yeah, yeah. But everything gon' be alright, gon' raise a glass and say, yeah. Here'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 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eam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 Toast to the ones that we lost on the way. Cause the dreams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And the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Memories bring back your. There's a time that I remember when I never felt so lost. 有時咧見到咁多即係專業嘅籃球員，當佢哋退役之後或者現役嘅時候咧，輝煌時期都希望做一啲媒體公司，可能就係將自己好多嘅回憶咧，好好地啊，就係保存落嚟，等自己將來可以睇得翻或者分享俾其他人啊嚇。Maroon 5嘅作品 Memories 啊，時間嚟到八點鐘，先聽聽一節嘅新聞簡報啊。 利物浦主场同阿仙奴在法定时间踢成5-5平手，利物浦凭住互射12码以5-4击败对手晋级八强。曼联作客车路士凭住拉舒福特上下半场各入一球，2-1险胜对手晋级。意大利联赛祖云达斯主场2-1险胜热拿亚。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08.78，瑞士法郎0.989，澳元0.69，加元1.317，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7.057，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16。日经平均指数报22,925点，升8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5.05美元，卖出1,495.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正系覆盖该区。喺朝早嘅8点，热带风暴麦德姆集结喺永贞之东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百家士街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渡船街噶。佐敦道去加士居道，近住百家士街有交通意外啦，龙尾喺渡船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骏发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咧排到去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啦，近住顺利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龙尾就亚街路街。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咁继续提你港铁嘅消息啦，除咗机场快线之外啊，轻铁啦同埋港铁嘅巴士服务咧会提早喺晚上11点结束，咁下昼2点开始啦，太子站咧就会关闭，列车不停太子站，咁而晚上9点起，中环站都临时关闭。 关闭啦，列车咧系不停中环站噶。咁机场快线咧由晚上九点钟起至到尾班车啊，咁只系提供九龙站至到机场站嘅来回服务。不停香港站、青衣站同埋博览馆站，咁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会喺晚上八点钟暂停啊。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晚上八点钟暂停噶。咁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就系正常嘅截止时间啦，系航班起飞前嘅九十分钟。咁大家留意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十一月二十四日区议会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将投票选择保密。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划选票。如有需要，亦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划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星期一、星期二、三、四，好口渴啊。星期五，星期六， 星期天，一到星期天，香港就唔再系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下昼四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We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来自协恩中学的刘芳莹。我在2018-2019这个学年呢就在协恩毕业了。我很好彩在协恩这六年呢，其实的成绩都叫做不错的。我很荣幸在上一年就获得了这个郭亮雄学界杰出运动员的 Sports Girl of the Year。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Hello， 我朱海婷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咧，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齐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喺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系 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今朝早可能咧，這個交通方面咧都比較係多信息咧，要讓聽眾朋友注意下。咁所以咧，開始翻我哋嘅晨光第一線另一個小時咧，就已經嚟到早上嘅八點搭二嘅字啦嚇。遲咗少少咁多啦，不過直播室咧就依近有我彭仔香樹啦，同埋有朱海婷喺度嘅。 早晨，彭仔，早晨咁多位嘅晨光聽眾，係啊，今朝咧同樣地都係揸車翻工啦，都感受到都好似都比較多車啊，所以今日大家可能喺交通嘅時間預計方面咧，都要預早。多少少啦， 咁究竟嗰个交通即系咁繁忙啊，同今日呢一个万圣节有冇关系咧？都唔知啊吓。咁话晒今日咧，就其实喺香港嚟讲，我哋就系冇红日假期， 系啊，都 系 要翻工噶。 系啊，外国啊，其实外国系咪都应该系冇？ 其实都冇， 都唔系红日假期嚟 嘅。即系你会，总之你想玩就会自己就时间嘅啦。但系都系翻工系要照旧噶吓。 系啊，咁啊谂翻起咧呢一个嘅万圣节咧，其实就嗰个起源咧都唔系话即系从呢一个嘅正道而入噶吓，咁都系同啲咧鬼鬼怪怪咧有关嘅。咁啊，但系而家咧演变到时至今日咧，都成为一个咧即系大家都接受咗啊，可以系一齐出嚟玩下，扮鬼扮马，都觉得有啲即系唔系一定咁严肃嘅咁。咁但系咧，对于某一啲宗教嘅人士嚟讲咧，佢哋始终都觉得呢一个嘅所谓节日咧，佢哋都系有啲保留嘅， 因为都系同即系佢哋觉得同鬼神扯上关系啊嘛吓，尤其是譬如基督教啊。或者即系天主教啊，咁方面都即系未必会一定系鼓励啊， 系啊，唔会话攞嚟玩啊，唔会攞嚟咧庆祝啊咁样 嘅。而呢类学校都系即系都同啲学生讲，我哋系唔会特别庆祝呢个节日噶，你哋都系唔需要带糖翻嚟派，即系都会同佢哋讲翻啲信息嘅。 系反而咧喺外国咧就真系非常之盛行啦。咁喺外国咧，基本上你由九月开始咧。 已经可以见得到咧，我哋如果香港咧，呢一个嘅农历新年前嘅一个月到咧， 系、 或者系个半月早嘅时间到咧，你可以开始喺市面上见到有一啲嘅铺头咧，如果系未租得出嗰啲咧，会突然之间咧变咗做卖利是封啊， 系啊系啊，即系嗰啲短期租约，但系我哋叫特卖场咁样 啦。系啦，喺外国咧就你九月开始咧就会见到咧喺商场啊，会有一啲咧临时铺咧。就类似我哋中国人呢就卖利是封咁佢呢就係变咗做呢係 Halloween 嘅 pop-up store 啦。 嗯。 即係突然之间会出现嘅就淨係嗰一轮呢就卖嗰啲嘅服装啊啲古灵精怪嘢俾你装扮嘅嗰啲。咁特别多。咁嗰陣时呢你就会开始发现呢咦係喎、原来万圣节呢即係对于外国人嚟讲好重要啦。 其实你哋係被提醒。 係呀、被提醒要开始呢装下身啊买下啲乜嘢嘅服饰嚟到去到时开拍。party 啦，咁啊呢啲都系喺外国方面啊盛行啊，香港啊似乎就未至于咁成行成市啦。 如果你尤其是行开中环嘅石板街咧、我就觉得哎呀系、又嚟万圣节、或者又嚟任何节，因为其实佢哋都系挂到成条街都系咧、都几有个气氛嘅。就算唔买都好似感觉要睇下嗰啲咯。 系咁啊，今晚究竟你会点样去度过呢一个万圣节嘅晚上咧？定还是都系平平安安留守喺呢个屋企收咗工咧就翻屋企啦吓，同屋企。人一起咧，即系平静地度过咧，都系一个选择嚟嘅。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好啦，呢、這个钟数咧要同我哋嘅电话旁边嘅嘉宾咧倾下偈啦，嚟自咧系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阿黄德基 Dicky 啊，早晨 Dicky， 早晨， 你好， 早晨啊 ，Heidi， 早晨彭仔，早晨晨光听众大家好。 系啦，咁啊，今朝早咧就除咗讲呢个港股之外咧，更加重点嘅咧，大家会讲到呢、這、一个美国方面啦，因为联储局议息结果咧已经出咗啦，咁啊都系一如预期啦，系减息嘅。是四分之一嚟啦，咁但与此同时咧，又着眼于咧，佢嗰个嘅啲会议记录啊，嗰、个嘅结论方面咧，都有一啲嘅前瞻性嘅预测，咁就话究竟系咪暗示咗嚟紧咧将会暂停减息咧？ 佢嘅表示就系话喺评估未来利率路径嘅时候，会继续监察所得嘅经济数据。有啲人嘅解读就系话，哎呀，暗示咧可能减息将会暂停噶啦，系咪咁样睇咧 ，Dicky 啊？ 哎，是啊，彭仔 Heidi， 好，先讲下呢一个联储局嘅议息会议嘅结果先啦吓。尘埃落定，亦都一如预期嘅减息25个点之毫无悬念嘅，即系嗰个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啦，我哋讲个 Fed Funds Target Rate 咧，去到1.5%到1.75%，嗱呢样就梗噶啦，预咗噶啦。但系咧，头先 Heidi 讲咗一句，呢个系事实嚟嘅，就系话个关键嘅字眼咧就系、刪除咗咧，就係會採取啲好適當嘅行動，點樣維持經濟增長啊？咁而家係講咩咧？就話要評估適當嘅利率嘅軌道啦。簡單啲講咧，就即係話呢一輪嘅減息咧，就已經過一段落。當然，其實不嬲都係嘅，聯儲局嘅官員又好啦。以至到主席鮑威爾都好，佢過去都經常講嘅，就係話其實喺而家呢一刻。美國經濟咧係冇一個衰退嘅風險嘅，換而言之，所有嘅呢啲即係減息嘅決定咧，其實都真係喺即係我哋中國人講就係未雨綢繆，佢哋咧就係講真叫做減定先嘅啫。不過咁你話即係喺佢宣布呢、這個。即係減息結果之後咧，其實我諗都要睇到一啲嘅經濟數據嘅變化，亦都咧令到市場預期嗰個減息嘅預期嘅變化咧，亦都真係大上大落嘅。嗱，好啦，預咗啦，減咗啦，咁減完咁點咧？大家本來都係預好啦，就應該咧就唔會再減啦，年內。咁但係咧，亦都因為咧啱啱出咗 ADP 嗰、那個即係所謂非農嗰個數據啦，又亦都出咗咧今年美國國內第三季嘅 GDP 嘅數據嗱。先回顾一下今年第一同第二季先。 好啊、 今年第一季呢 3.1, 第二季 2, 咁第三季呢本来大家预呢就 1.6 左右到嘅啫，哇咁即係如果係嘅话呢都几差下。但 end up, 出到嚟唔係咁差，係 1.9 啊，比預期仲要好，即係都幾多下。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從呢個角度去講咧，就大家就係令到即係市場更加確立咧，就係、是。美國今次減完息咧，非但止唔會再減息，仲要可能應該係呢兩個經濟數據太強勁嘅關係。期貨市場你知啦，即係都好波動啊嘛。但期貨市場而家出咗好怪嘅圖畫，就係咧我而家睇緊呢一秒鐘 CME 最新嘅期貨咧，預示住12月11號嗰一次嘅議息會議咧，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咧會去翻175至到200個點子，即係1.75到2厘嘅機會率咧。是仲高過維持翻而家已經減咗息嘅1.5厘到1.75厘咯，咁所以即係話咧喺而家即係大家非但之唔會覺得肯定唔會減，你調翻轉頭有咩事咧，仲可以加翻上去。當然我都會覺得又唔會噶啦，加翻上去一日日咧，鮑威爾都比阿美國總統特朗普皮流轟掙依我咁樣嘅，所以加翻上去就機會就真係唔係話真係好大，但係唔係冇可能冇呢個可能減咧就100%冇機會噶啦，再咁但係咧亦都即係好多變數啦，譬如話本來大家諗住即係APEC 領導人峰會啊嘛，喺悉尼啊嘛。咁但係而家開唔成喎，即係人哋個主場而家唔搞啊問題，你本來 想借故去傾偈見面都唔得啊！ 係啦，本來諗住即係借個萬聖節派對我咁講啫嚇，咁可以見到 Heidi， 咁但係然後如果 party 都唔開，咁我就要另外約佢啦。即係而家個情況係咁樣，咁當然唔代表唔會另外約嘅，咁但係問題係 係咪澳門啊？ 好嗱，呢、這個就唔係 咪又去澳門啊？ 我唔明嘅喂， 知啦，即係好順理成章嘅咧。就真係冇咗呢一個咁樣嘅，即係好自然見面嘅機會咯。咁變咗就真係有好多重變數。咁所以即係突如其來咧，即係成個世界嘅秩序咧，就好似即係又風起雲湧，又有好多變化咁樣啦。 係因為本來咧就講緊咧，會喺智利 APEC 嘅會議呢個場合咧。就中美咧會就住嗰個貿談嘅首階段嘅協議咧係簽署啊嘛，咁而家人哋話唔開嘅時候，咁點咧？中美兩個地方啊，啲元首點樣簽署？揾咩地方咧？咁有個提議啊，頭先聽呢個新聞啊，就話澳門啦，睇下係咪 最新嘅呢個最新睇議， 會唔會係啦嚇？未知嚇。咁啊，但係如果聽阿 Dicky 咁講呢個美國聯儲局而家咁嘅減息嘅狀況，係咪有啲似係減突咗咧？ 嗱。先講兩樣嘢先，彭仔頭先講澳門，我個人認為就80%嘅機會都好低嘅，因為多數都會揀一個比較中性啲嘅地方嘅。咁而第二點咧就係、是、會唔會減突咗100%就減突咗？而家答你就好清晰啦呢、這個答案。咁當然啦，減突咗，咁會唔會又好快加翻上去？我又覺得如果你話玩到咁樣咧。就真係搞到好似個股市咁，又真係唔係幾好，因為即係聯儲局個貨幣政策，即係始終都應該要即係即係持續同埋貫徹始終啲嘅。咁即係話，喂，你減突咗，咁你都要用啲時間去判斷一下，究竟係咪減突㗎？係咪？即係你嗱，當然你話 ADP。你話第三個係 GDP， 即係國內生產總值個數字，就肯定係靚到無倫㗎啦。咁亦都係好肯定。如果你話呢兩個數字係鮑威爾尋日已經見到佢，我覺得佢真係要再減息個機會都，即係個理由都好唔充分嘅。如果俾市場見到，咁啊，即係換言言之，即係對於成個減息嘅周期，其實唔好忘記嘅啫。舊年第三季仲係高唱人民，今年會加息三次，最後今年唔係加息三次，係減足三次。咁所以其實喺你話美國經濟係唔係真係有一個咁大嘅危機呢？嗱，我有個咁嘅擔憂嘅。我今日即係見到其中一個專欄，咁我都講咗一個好客觀嘅結局，就係話我會預期一定會減㗎啦。但係我亦都會預期呢次會係年內最後一次啦。但係個結論係啲咩呢？就係因為長期利率嗰個下跌趨勢咧，早已經喺今年年初市場預期美國會減息嘅時候咧。已經出現了，而家咧美國政府就算再買債咧，唔係買長債，買短債啦。感覺上本來好好嘅，因為長債跌咗啦嘛，咁短債而家咧就可能會跌定啦，因為唔會再預減息啦。但係佢買債咧，就令到成個知識曲線咧逆向嘅情況就好大改善，而家好靚仔啦，即係慢慢唔再逆向啦，由短到長期嘅債息。低到高，慢慢排上去，咁即係而家係開始邁向呢個過程。咁但係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話，如果你話而家咁樣嘅環境，我就當停咗落嚟啦，或者唔減啦嚇，真係經濟再遇到一啲大嘅衝擊咧，其實真心講，聯儲局手頭上嘅子彈咧係少咗好多嘅，即係而家喺呢刻唔係冇息減啫，仲有得減，未咁快減到負利率，但係因為即係。 無厘頭咁就開咗三次槍啦、嗯，即係完全唔需要嘅嗰三次。咁你話 OK 啦，又唔係完全唔需要嘅，但佢嘅失業率即係上個月仲喺個歷史低位嗰度噶嘛，咁、嗯、所以減突咗減定先呢、這個係冇用之疑咯。 另外如果我又想問下，咁啊，即係近期我哋用嘅字眼都係相對保守，甚至乎喺各方面都係帶點嘅負面啊。但係琴日睇翻其中一份嘅業績報告啊，好犀利嚇。咁啊，渣打方面啦，公布咗佢哋咧就係本港啊，係即係第三季嘅業績，竟然能夠喺呢個時勢啊，就係用呢一個嘅強勁嚟形容，更加就話到會密切留意啦，監察住明年嘅業務情況，係咪都？算是即系呢个释放当中俾到啲亮点我哋啦吓， 嗯，都系事实嚟嘅。不过即系讲得白啲，同真心讲，技术低啫。即系如果你话真系要俾渣打同汇控，即系恒指成分股啊，吓渣打唔系啦。虽然两间发钞银行，即系纯粹讲佢哋嘅过去嘅息率咧，汇控啊高成一折得一折嘅，差唔多吓，差唔多一倍。第三季业绩系的而且确系唔曳嘅，呢个系事实嚟嘅。以至到佢哋嗰個所謂嘅即係普通股一級嘅資本比率咧，亦都合乎預期嘅。咁、啊，新興市場啊，本港嘅業務啊，都係唔係太差，呢個係絕對係事實。但係你話即係渣打慢慢慢慢，又即係有段時間連息都冇得派，到而家派翻。到到而家個業績又想改善，咁、嗯、但係即係就算係咁樣都好啦，即係佢都未話係去到八九十分咯、哦，即係都係合格高少少，即係七十分咁樣啦。 所以都唔 係拉雲嚟講， 所以都唔係話放煙花嘅。其實係之前咧、嗯，即係一頸血咗，留咗而家固本培元，要好好地 咁樣。呢個慢性節比喻啦，咁但係咧即係真心講，亦都對個股市有少少刺激作用嘅。但係問題係因為佢始終。不是恒指成分股啦，咁、我谂嗰个帮助又唔会太大嘅。不过点讲都好，即系如果你话诶、见到啲大嘅公司啲业绩、都算系亮丽咧，咁我谂即系今日咧就点讲都好，对于港股咧都会带嚟好起作用嘅。 系啊，你知琴日即系你睇翻呢个期指结算、全日波幅都系200点左右，咁啊亦都曾经系跌过184点啦，跌到26602嘅水平啦。咁而家吓收市26667，咁又成交金额都系752亿到嘅状况底下。个市又点睇咧？吓 系啦， 咪就系冇乜得喐咯。记得上个礼拜四五喺晨光嘅时段都有讲过我睇法，就系、是、我个人坚信认为咧， 系 坚持地认为咧，就系27300恒生指数咧系唔可以突破嘅。咁听落，其实即系最后个结果就系上到27000咋，咁跟住已经有少少即系脚软软咁，冇乜力。咁我谂咁啦，即系都系继续喺而家呢个水平度整固。今日可能会升翻啲嘅，咁、但系暂时头先我讲。嗰、那個大阻力咧，都仲係一個大阻力咯。咁我諗，再加埋即係而家中美兩國領導人本來好自然地有人哋個派對見面嘅機會，而家又冇咗，咁呢度又多咗少少變數。雖然佢哋兩個關係冇改變，但係而家見唔成啊嘛。問題係，咁會唔會即係自己搞個 party 咧？咁啊，但係即係究竟點咧？喺邊度搞咧？咁呢度就即係多咗好多嘅不明朗因素喺度。 係啦，又唔想再等到頸都長啊！真係，唉，話落筆嗰一下嚇。 直情真係等到個即係啲貿易商啊，啲出口商都一緊缺啦，再等落去真係唔得了啊！ 好，咁我哋睇下會唔會咧明天嘅時候會有依個好消息咧，會已經可以同大家講下先 啦。咁我哋聽日又可以再傾啊！ 冇錯，聽朝再同阿 Dicky 再傾啩， 拜拜，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線。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行抗毒一分钟。 根据药物滥用资料中央档案室的2019年上半年统计数字显示，可卡因在最常被吸食的危害精神毒品中排第三，而在被情报21岁以下青少年吸毒者当中。可卡因就是排第二位， 同其他毒品一样，可卡因会令人上瘾。有吸食可卡因习惯的人士就话，他们明知道吸食可卡因对身体有害，但是以为自己可以话戒就戒，事实是一接触就已经被可卡因控制，为了继续追求毒品给他的快感，令他摆脱不了。 可卡因是兴奋剂，由古柯树的叶提炼而成。在植物提炼而成的兴奋剂当中，药力非常之强，极之容易令人上瘾。 吸食可卡因会令人出现幻觉、躁狂和精神错乱，更加可能引致心脏病甚至死亡。由于可卡因多数是用鼻孔吸入粉末吸食，会严重损害鼻腔，令到呼吸道受损。 所以千祈唔好因为一时好奇而尝试吸食可卡因啦，佢对你身体造成嘅祸害系冇得翻转头噶，一定会令你后悔莫及。 以上资讯由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黄天怡、波成，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同行抗毒。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 晨光第一线，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红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哇，今朝早咧，彭爷爷要话俾大家听众知道呢一件事咧，系可以咧、 啊、 令到你咧有得赚翻啲啊！ 咁犀利， 赚翻啲咩咧？就系、是、去超市度买嘢啊！点解呢？首先呢就要各位晨光嘅听众以至到我哋二台嘅听众呢，就有冇登入去我哋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嗰度啊。我哋呢一期呢就同大家呢喺呢一个万圣节，就今天呢，但在此之前嘅好几日呢，我哋已经呢系同大家进行一个叫做同行抗毒 Halloween 嘅一个嘅气氛活动啦。咁呢一方面呢，除咗话系同大家呢即系呼吁啦，喺呢一啲嘅节日前后呢就唔好癫啊，即系唔好呢即系贪得意啊，走去尝试掂呢个毒品啊、之余呢，亦都呢系趁住呢万圣节呢，喺呢个网路上面喺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呢就出咗几条片嘅。呢一啲嘅短片呢就会见得到呢有一个化咗呢个万圣节呢啲鬼怪装扮嘅一个模样嘅面孔。但又好似呢睇唔清楚咁嘅。就睇到一时睇到隻眼啊会点样啊。一时睇到个面盒系点样啊咁。好啦，嚟到今日31号啦，系时候呢由我彭爷爷嚟到呢系讲解公布呢究竟呢所谓何事啦。其实呢过去呢3日呢呢一个嘅短片呢，大家如果能够将佢呢系变成为呢联想成为一个整体嘅片段呢，就系、是、一个游戏嚟嘅。呢、這个游戏呢其实好简单，就系、是、呢叫你估下究竟呢一个嘅扮相嘅人系我哋边一个嘅 DJ 呢，系、我哋边一位嘅 DJ 同事呢。如果你呢知道嗰个答案嘅话呢，咁呢就有机会呢系得到呢一个嘅超市礼券嘅。咁、当然啦，嗰、那个嘅玩法呢就会系稍后呢喺呢一个嘅应该系个吉时系10点钟嘅。 攞超市礼券咪今日可以买糖咯，唔使去问人 trick or treat 咯。 啊，嗰个吉时咧，到时咧大家上网嚟到玩游戏咧就可以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联储局宣布减息 0.25 厘，符合市场预期。联邦基金目标利率降到 1.5 至 1.75 厘。不过声明暗示减息步伐将会暂停，放弃以往提到在需要时采取行动维持经济增长的字眼，但表示在评估未来利率路径的时候会继续监察所得的经济数据。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在记者会上说，今次减息是一次保险性措施，现行货币政策立场仍然合适，除非联储局对前景作出实质重估，否则会维持目前的政策立场。鲍威尔指出，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贸易疲弱构成持续风险，但已经转向积极方向。当中美国和中国达成首阶段贸易协议，若果贸易紧张局势进一步缓和，对企业投资和情绪会有相当积极的影响。屯門大興行動基地附近，昨晚有過百名市民聚集，不滿警方未有清楚交代區內傳出疑似催淚彈氣味的事件。幾十名撐警人士到場，雙方對罵，撐警人士在警方舉起藍旗警告之後離開。 不满警方的市民继续聚集，有人拆铁栏和筑路障，大批的防暴警察和速龙小队警员快速包抄聚集人士，制服几十人，又进入屋苑大堂，要市民一字排开接受问话和搜身，并向平台发射多枚胡椒球弹。有防暴警察试图进入一间食肆，被两名店铺职员拒绝，被警员扑低扣上索带并带走。内地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谈到香港法院日前判处一名犯侮辱国旗罪的男子判处200小时社会服务令的案件。文章认为侮辱国旗理当严惩，法例亦都规定可以监禁三年，质疑判决咁轻描淡写是不是无法可依。文章表示法院从轻发落、网开一面的做法引起香港市民不满，认为特区政府应该有所作为，由律政司提出上诉，以对法院量刑做出较为清晰的指引。文章认为，众所周知，香港的司法受西方法律影响，法官拥有相当大的自由量刑度，然而从来都没有什么的法外之地，任何时候任何地区的法律实践都必须尊重国情民意，恪守基本原则。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日本冲绳首里城发生大火，暂时未有伤亡报告。那霸市消防部门说，当地凌晨两点几接报首里城的正殿附近起火，到朝早正殿和北殿全部焚毁，火势并继续向南殿蔓延，消防派出多架消防车扑救。首里城在大约500年前的琉球王朝建造，1933年被列为日本国宝，但在二战期间被焚毁，1992年展开主体建筑复原工作，2000年首里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08.84，瑞士法郎0.989，澳元0.691，加元1.317，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57，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16。日经平均指数报22,957点，升11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4.47美元，卖出1,494.8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爹哋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百家士街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连翔道噶，就系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百家士街有意外啦。咁车龙咧排到去连翔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就行车缓慢，排到彩虹村。美丽道来回方向近住美孚一段就比较挤塞。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马料水。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方向啦，龙尾排到芙蓉山路噶。咁继续提你港铁嘅消息啦。咁港铁咁多条线咧，除咗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同埋港铁嘅巴士服务啦，都会提早喺晚上11点结束。咁下昼2点开始啦，太子站咧会临时关闭噶，列车就不停太子站噶。 晚上九点钟起，中环站都是临时关闭，列车就不停中环站的。机场快线在夜晚九点钟起至到尾班车呢，只是提供九龙站至到机场站的来回服务啦。中间就不会停香港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的，由晚上九点钟开始。香港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呢，就会是晚上八点钟暂停。香港市区预办登机晚上八点暂停。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呢，就是正常的截止时间，是航班起飞前九十分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55或56年出生，就要喺2019年9月24号至11月15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嘅自助登记同领证服务。你仲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嘅亲友一齐换证。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重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39分，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你听紧的是晨光第一线节目。这一节就有我鹏仔加上朱海婷和小白为大家看看报章新闻焦点的。先来看看这一份，就是苹果日报今天的头版头条。咁啊，內容講到話今晚咧就係蒙面法之下咧，萬聖節前夕狂歡夜咁樣，咁就亦都係咧呢個831港鐵太子站啊恐襲事件兩個月，網民就發起咧今晚戴住面具由呢個維園啦巡遊去到中環嘅蘭桂坊太子站咧，亦都有啊悼念會咁講。在晚上的8点31分两处就同时默哀，警方连月来就有做行动，一再就试探香港人的底线，咁话有消息指就警方连万圣节扮鬼扮马的传统亦都要干涉，如果遇到有蒙面人士嗌口号就会截查啦。好啦，咁我諗係睇下你嗌咩口号㗎啫。咁并且就喺港岛区嗰个部署呢，3000防暴警以及呢就係3輛水炮车呢係戒备㗎。好啦，咁讲到呢政府就以呢个紧急法颁布蒙面法接近一个月。咁天怒人怨啦。咁适逢今晚呢就万圣节之夜，网民就发起呢一个嘅活动啦。晚上7:30就喺铜锣环维园集合，咁然之后咧就话7:45就会有一啲默哀嘅仪式，8点正咧就会系正式出发啦。 沿途咧有人按呢、這个万圣节习俗咧，就话会系派发糖果啊咁啦。咁途中经过金钟咧，就会有个祭坛啦。咁啊，参加者咧可以献上白花啦、糖啦，或者系朱古力咧嚟到去悼念咁讲。最终咧就会去到呢个中环兰桂坊，预计咧十点钟散去嘅。建议参加者咧戴上高官头像面具，让世人记住咧佢哋嘅行为咁讲嘅。好啦，咁另外咧亦都要睇一睇咧呢一个嘅警方嘅宣布啦。警方宣布咧就系今日晏昼两点钟，去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就会系封闭咧介乎云咸街与威灵顿街嘅德记粒街、兰桂坊、荣华里以及咧系黄安里，并且视乎人潮，今晚七点钟开始咧就会系封闭咧系介乎德记粒街同呢一个嘅各伦街嘅士丹利街。史丹利街同埋介乎呢、這个纪莲娜里同埋皇后大道中嘅云咸街，介乎皇后大道中同呢个威灵顿街嘅德记粒街，介乎德记粒街同呢一个咧系各伦街嘅威灵顿街，以及系介乎不打街同砵甸乍街嘅皇后大道中等等多条道路嘅。咁呢啲咧就系警方会视乎人潮啊吓。咁啊，究竟最后终于今晚咧点样安排发啲封路嘅路段，究竟系边啲咧都要大家咧系紧贴住啦。包括咗我哋电台嘅一啲交通消息嘅报道会比较稳阵一啲吓。咁呢一个嚟自今日啦《苹果日报》嘅头条报道嚟嘅。 好，唔该彭仔。明报方面的头条就是马道立讲到，学生要成为领袖需包容妥协的。反修例风波以来，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继于年度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之后第二次的公开发言。他昨天出席香港中学校长会举办的教育论坛，致辞的时候以今日学生明日领袖为题，呼吁学生要成为未来的领袖，应该具备社群意识，要包容、尊重和妥协。并且指咧，法治咧系不止啊尊重个人嘅权利，更加需要顾及公众嘅权利噶。马道立发言嘅时候就讲到，佢一直咧喺法律界工作，或者冇资格去探讨教育，但系相信大众就会认同啊，教育需要让学生融入社会。佢认为啊，社会嘅基石就系包容、尊重同埋妥协，并且指出呢三项嘅元素咧，亦都系社群意识嘅根基。认为现今学生应该从教育中咧就系学到社群嘅意识，教师亦都应该咧为学生提示正确嘅方向。佢亦都讲到啦，法治嘅基石包括市民嘅自由同埋权利，以及独立嘅司法系统去執行法律。而法治嘅中心不仅仅就系尊重个人嘅权利，还需要尊重他人嘅权利。佢又指啦，当行使自由同埋权利达到极致，与不同意见人士嘅合法权利同埋利益有所矛盾嘅时候，案件嘅判决将系无可避免具争议。法庭就需要谋取平衡，尊重个人权利之余，还需要顾及公众的权利。他又讲到，要说服别人证明法治存在有两个步骤。第一步就是为了要认清相关的制度和法例，例如基本法第三章列出香港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包括选举权、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等。第二步就是考虑理论是否与现实相符，即是法庭在日常案件当中如何去判决和判决时候的透明度。这个就是马道立在一个发言的时候和大家分享的说话。 唔该晒 Heidi， 再睇埋咧就嚟自城报方面嘅头版报道，讲到咧就系反对修例嘅逃犯条例风波啦，咁啊喺校园入边越演越烈啦。当中咧喺香港大学由一批港大学生组织嘅守护港大联署小组，不满校长张长武回应诉求，要求对方今日夜晚七点钟之前作出咧就让人满意嘅答复，否则咧就会将行动升级，并且号召学生、教职员以及校友喺明日即系十一月一号中午去到校长室咧，就系同校长对话噶。守护港大联署小组寻日举行记者会，并且邀请港大校长张翔到场讨论，对方咧系并没有现身噶。小组强调不能接受张翔前日发出嘅信件，仅仅重申就系谴责所有。 有暴力，并冇明确谴责警方或者就系政府，系无视港大学生嘅民意，认为系不可接受。小组之前咧发起联署，要求校长回应四项嘅诉求，包括咧就要求张翔同学生公开对话，公开谴责警察滥暴同埋主动协助被捕嘅同学等等。至今已经获得超过3400人参与啦。联署发起人姓蓝嘅学生咧喺记者会上面批评，咁啊张翔日前嘅电邮咧毫无重点，言之无物，只系谴责破坏几块玻璃嘅香港人，却不去谴责咧用武力超过10000倍用实弹嘅警察。咁啊佢补充，较早之前透过问卷收集港大嘅意见啦，港大同学嘅意见，咁啊截至到寻日嘅下午4点，收到141个嘅回复，当中96% 受访者都系觉得个张翔嘅电邮回复咧评为3分或者以下，过半数人更加咧就系直接评为0分。96% 嘅受访者认同张翔拒绝回应，应该将行动升级。另外有超过80%嘅受访者咧就愿意参与升级嘅行动。咁啊，同一个头版入边亦都有讲到咧，就系理大嘅毕业生啊，咁啊戴住习近平嘅面具抗议，同埋有讲到咧就系学生下季要求发声表态，咁啊话到公开大学校长黄玉山系拒绝咁讲噶。以上嚟自成报嘅头版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同大家睇《星岛日报》嘅内页讲文啦，就话咧反修例风波已经系持续接近5个月啦，咁饮食业界咧市况不景气啦，早前旅发局咧更加系取消喺中环新海滨举行嘅美酒佳肴巡礼，取而代之咧就将会喺听日开始举行咧加码版嘅叫做香港盛宴11月，有多达咧系600家嘅本地餐厅参加。以美酒及美食优惠咧，吸引本地客就出外用膳消费。嗱，今年参加餐厅咧，较去年咧多2倍嘅。咁而且咧，由高档食府以至到地道美食，部分更加享有咧低至7折啊。另外咧，就旅发局亦都设立咧系网上推广平台，让早前已经参展嘅120家酒商可以透过咧网上，以優惠價係銷售已經購入嘅存貨。咁旅發局表示咧，目前仍然係繼續籌備除夕煙火倒數，以及咧係明年農曆新年花車巡遊活動期間咧，亦都當中咧係期望等待社會咧稍為平靜之後咧，目標可以喺12月至到係明年1月。展开海外推广香港再出发计划嘅吓，咁啊听到旅发局咁讲就开心啦吓。啱啱寻日先同啲朋友倾开，哎呀，究竟过年嘅时候会唔会仲有花车巡游噶咁？咁如果听到旅发局咧喺呢一个《星岛日报》咧当中咁样报道法咧，咁大家都暂时仲有啲希望啊吓， 安心先。 咁啊，减息方面又点样咧？你系期望乜嘢咧？嗱，信报方面就讲到啦，美减息0.25厘，暗示咧暂时收手嘅。美国联储局嘅喺香港时间周四嘅凌晨2点公布议息结果，决定再系减息1/4厘，将联邦基金利率咧嘅目标利率咧就下调到去1.5至1.75厘，系符合市场预期嘅。就系计7月同9月之后，连续第3次减息。喺声明嘅议息嘅声明当中啦，局方就删除咗采取适当措施维持经济扩张嘅字眼，称咧就会将会继续去监察咧各项嘅数据，再评估未来利率嘅适当路径，暗示咧暂时收手，不再减息。联储局咧就系会确保啊就业市场系保持强劲啦，同埋通胀咧系处于对称性嘅2% 嘅目标噶。咁啊睇翻咧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咧喺记者会方面咧就系为呢一个嘅决策去解话。咁啊声明度就讲到啦，根据环球嘅经济发展咧去决定减息，目前咧就业市场系继续强劲，失业率咧都系维持喺低水平，经济咧系稳步前行，通胀压力亦都系温和噶。咁喺9月啊发布嘅利率点阵图所见啊，联储局内部咧对于未来息口嘅路径都系存在较大嘅分歧。一众官员咧就预计今年底嘅联邦基金利率啦嘅中位数系为1.875厘，原本咧意味住今年内不减息嘅，不再减息。但系当中有7名嘅官员咧就预期啊，年底咧就年底之前会再减0.25厘噶。所以啦，今次减息之后咧，市场将会咧就系关注啊，12月10日至11日啊，议息会议会唔会再出手？咁鲍威尔喺记者会上嘅说法咧，就会成为嘅关键啊，大家留意住啦。 咁啊，再睇埋有关咧于一啲嘅健康嘅新闻消息啊，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癌症系香港人嘅头号杀手。医管局香港癌症资料中心公布最新嘅癌症统计数字，2017年确诊新症达到33075宗，较2016 2016年多咗1607宗嘅，按年增加 5.1%， 升幅啊创咗2009年之后嘅新高。而大肠癌连续第五年咧就位列常见嘅癌症首位，咁啊前年咧就系有5635人咧就不幸离世噶。咁啊医管局指出啊，女性乳癌宗数按年增加 6.5%， 增幅多嘅原因或者就系同多职业女性外出工作有关，亦都预测嘅2035年新增嘅癌症个案将会超过4.2万宗噶，正在制定对策咧，就应对啊为社会带来嘅负面影响。咁啊见到咧，咁啊中心总监啊黄锦雄就估计，女性乳癌上升咧就系同出外工作啦、生活饮食习惯改变，咁啊就好似咧就系饮食西化同埋少做运动咧系有好大关系噶。头五位嘅癌症依次序咧就系大肠癌、肺癌、乳癌、前列腺癌同埋肝癌噶。以上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 台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四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海通国际投资策略执行董事啊梁冠业 Kelvin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Kelvin， 早晨。 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 ，Kelvin， 睇翻市况咧，就都系横行嘅格局啦。咁啊，周中我哋都有啲财金事件发生啦，有冇机会左右下大市嘅走向啊？ 系，咁今日我哋嚟讲，我哋觉得都暂时嚟讲都可能系横向少少嘅。咁就见到隔夜就美国就宣布减息啦，但系就减息25点子啦，但系就都。之後都講話今年內都未必再減息，咁我哋就預計市場，咁呢個都符合過市場預期，咁我哋就覺得係短期內，即係你話而家個市其實我哋見到都係嘗試緊27000点嘅，但係暫時嚟講都未真係企穩到喺樓上，咁我哋覺得後市總體嚟講都係應該會向上嘅，即係因為見肥第三季啲經啲業績大致上都係做得唔錯嘅，咁所以你話對估值上嗰啲其實係有支持嘅，但係而家你話始終就係重磅股可能匯豐之前弱啲啦，咁騰訊而家可能個市場個期望都唔係話咁大，咁可能都即係。可能都會拖累住個大市少，但係你話總體嚟講，我哋覺得都係應該會慢慢繼續向上，即係我哋覺得呢幾日都有可能係會突破到27000点嘅樓上噶。 嗯，咁啊，今日中手游上市啦，咁啊，講開呢啲手游嘅業務咧，都楞住騰訊去講喎。咁啊，睇到騰訊咧股價都係偏弱啊嚇，咁啊又低過20天线啊、50天线啊、250天线啊，咁啊一浪低一浪咁，技術分析方面。咁啊，後市係咪有機會跌穿300蚊咧？騰訊？ 咁騰訊嚟講，我哋覺得跌300蚊個機會就應該唔係咁大嘅。咁其實你話近排見到佢比較弱，咁就可能係因為啲投資者其實都係等緊佢第三季業績啦。咁佢第三季業績就會係11月13日出嘅。咁我哋就覺得個業績都可能會比較平淡，即係你話按年都可能個非匯嘅準則個盈利都可能上升兩成幾，但係你話按季就可能係靜啲嘅，因為你始終個廣告收入嗰邊係慢啦，咁貴，咁同埋你話個電腦即係遊戲收入嗰邊都可能個增長係會相對慢啲嘅，但係你譬如近排都見到有啲即係你話手遊嗰邊都可能係會有啲新遊戲嘅版號獲批啦，咁其實支付業務嗰啲都係 OK 嘅，咁所以我哋覺得你話過咗今季之後，咁其實都會係有個即係個業績上都可能係會做得翻好啲，同埋你話始終個累積股價個近期嘅累積跌幅都可能係大一少少，咁我哋其實而家可能係等緊一啲催化劑有個反彈，所以我哋對騰訊個後市唔係話睇得太淡嘅。 嗯，完全明白曬。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海通國際投資策略執行董事啊梁冠業 Kelvin 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嘅。Kelvin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嘅。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稍後時間再傾過啊。嗯，拜拜。 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你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Good morning 啊 ，Oh good morning 啊 ，Hi Teacher Hi Ting， 早晨，华梅姐，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大家对于我今日呢一个嘅造型有啲咩意见啊？ 戴咗 系啊， 你讲唔敢， 系咪好靓咧？我想听下朱海婷你点形容我先。 戴咗顶高帽咯， 我呢一顶咧又唔算话好高啊，因为已经开始系秋冬噶啦，进入吓，所以自然咧，我哋呢啲咧时代嘅尖钉咧就系咪？梗系喺时装方面啦，都系达人领先噶嘛。咁所以咧，我都同大家咧就讲下，我今日咧戴咗呢一顶系冷帽啦。是啊，咁系啊，系你中意嘅颜色啊，朱海婷， 紫色， 你睇到啊 ？I like it， 梗系啦。我呢一顶咧紫色嘅冷帽咧，你见唔见到咧？我仲有个吓头顶嗰度咧有个波波噶。 系啊，其实我想讲我都有类似啊。 系啦，嗱，你睇我个波波咧，个头顶嘅冷帽波波咧，仲悉心为今日嘅 Halloween 啊做咗啲装扮，系有个南瓜样噶。 Decoration。 系啊， 简直系杀晒啊！ 嗱，我咧就想同大家咧姊妹讲下啦，男仔都应该留意嘅吓，都可以留意，就系咧我哋喺戴冷帽嘅时间咧，而家开始多戴啦。咁但系咧，有时你戴咗咧。哇，譬如阿 O 咁啦，如果俾阿 O 依家戴顶冷帽咧，戴啲系好贴服嗰啲啦，同埋系短一啲嘅，即系啱啱好笠晒成个头型啦。你估阿 O 你自己会似咩啊？ 似 Juno 咯， 你似癌症病人啊 ？Juno， 我见 Juno 都系咁样戴嘅喎，依家 Juno 点同你呢？ 咁你哋个面型唔同啊嘛 ？Juno 个老豆同你嘅老豆有几唔同？你自己知啊，系咪？ 咁又系， 系啦，咁唔好同人哋去比较啦，咁搞好自己先啦。嗱，咁头先讲嗰句咧，我就系针对阿 O 嘅啫吓，唔系 针对转路嘅，唔系你 都唔系针对咩病人嘅吓。嗱，咁我哋咧戴呢个冷帽咧都有几样嘅，就需要配合你嘅面型啦。简单嚟讲，如果你嘅面型咧系长长地嘅。啊，小白算唔算长嘅面型啊？ 算啦，长啲嘅佢个面型。 系啊，佢块面长啲吓，冇马咁长啦，但系系啦，虽然你冇只马咁长，你个面啦，小白吓，放心。咁但系呢，长面型嘅朋友呢，就适宜戴一啲咧，就系松身啲嘅帽嘅冷帽，即系笠咗落头之后咧，仲好似松松地、空掉掉咁嗰啲啦吓。就切忌咧，就戴嗰啲咧係好高嘅高身嘅冷帽，即係咧你戴咗落去咧，仲好似咧 扯長咗個面， 係啦，好似有個咧雪糕筒咁樣，嗰啲就唔好啦嚇。 係 好啦，面圓圓嗰啲，那 O 咧算唔算面圓圓咧？ 係，俾翻個建議佢啊。 算啦， 算啦。嗱咁咧，你咧最好咧就戴翻啲咧。嗰啲冷帽就真係高身啲嘅， 尖啲嘅， 係啦，好似雪糕筒咁拉返长你个面型啦，好睇好多。 你一阵借你个顶俾佢试下啦，话梅姐，睇会唔会可以帮佢改善面型。 你有冇洗头啊？ 有啊，係啊， 有啊， 係啊，係啊。 咁少头发都洗头？ 改唔改？少头发先要睇啊，头发嘅护理好紧要噶。 好啦， 要捍卫嘛，紧要。 但係呢，如果女仔呢面圆圆嗰啲呢，你戴冷帽呢，就千祈唔好将个头发呢翘去后边耳仔后边啊，如果长头发。 点解啊？ 因为咁样会好丑样咯。 系啊，其实都系轻将两侧嘅大头发摆喺侧边松松缝。 咁亦都可以遮一遮你嘅样啊嘛，嗰啲肥肉啊。咁但系如果你咧本身系鹅蛋型面型嘅，即系好似我咁咧，就戴咩都得啦。 OK。 神光第一线，神光今日 #。嗱，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冷帽要戴得好有型，记得要配合你面型啊！ 我嘅 hashtag 就系戴咩帽都得，俾人咧就整顶公屋俾人戴下，等人开心下啦。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港铁各线除了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提早在夜晚11点结束。特别留意就是下午2点开始起太子站临时关闭。下午2点开始太子站是临时关闭。由夜晚9点开始中环站亦都是会关闭的。夜晚9点。 中环站系会临时关闭。机场快线方面，夜晚九点起至到尾班车只系会提供九龙站至到机场站来回服务，不停香港站、青衣站同埋博览馆站。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时间由夜晚八点起暂停，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系正常，截止时间为航班起飞前嘅九十分钟。另外啦，为咗配合万圣节活动，由晏昼两点开始，兰桂坊介乎云咸街同埋威灵顿街嘅一段德记立街、兰桂坊、荣华里同埋和安里咧系会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龙尾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就去到沙田医院。就是大老山隧道出九龙，较早前管道入面快线曾经有坏车的，拖走了，咁影响到挤塞，龙尾去到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九龙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油麻地方向都系慢车，龙尾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去荃湾咧黄大仙中心一段慢流，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路道去翻九龙塘方向啊，近住培正道桥底咧一段挤塞，龙尾弥敦道。咁最后喺新界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一段挤塞，龙尾接近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啦，就系七咸道南去洪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啊，龙尾排翻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就系七咸道南去洪隧，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啊，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行政长官已经发表2019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惠民措施，包括增加公营房屋及首置单位，照顾市民住屋需要，运用收回土地条例增加土地供应，仲有其他关爱儿童成长和减轻市民出行负担的措施。珍惜香港，共建家园。详情请上 policyaddress.gov.hk 看下。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Ed Sheeran 的新唱片 No. 6 Collaborations Project 找来很多劲人和他一起合作，今次找来当时得令很有异国风情的 Camila Cabello。 这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九位的 Ed Sheeran 加上 Camila Cabello 和当时得令的女 rapper Cardi B South of the Border。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咁啊嚟到呢个9:09嘅早上时间，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啦。正话就8:30前咧，彭爷爷咧就开估咗咧，就喺我哋嘅二台 啊 ，Facebook 专业啊。 系啦，咁就一年好几天咧，都有一啲嘅片段流出啦。咁就但又唔知所谓何事咧，就系知道同行抗毒 Halloween 啦，吓，即系节日前后就唔好癫啦，吓，要企硬唔得嘅。咁但系除此之外系做咩咧？其实原来当中系蕴含住一个游戏啊。咁要大家咧估下咧，究竟呢个化咗装扮嘅系我哋二台边一位 DJ 啊嘛？ 系咪10:00先开股啊？ 系啦。唔係10:00開股啊，係10:00咧先至會彈嗰、那個係 咪 嗰個 post 啊，係啊，會彈嗰個嘅貼文出嚟咧、就話教大家點樣作答，係啦。咁啊，彭爺爺咧就率先咧就話俾大家聽，佢係一個估人物嘅遊戲嚟嘅。咁、大家可以諗定係咩咯？咁等呢一個10:00咧，呢、這個貼文出咗之後咧。就可以根據嗰個貼文所講嘅一啲嘅規條咧，或者係嗰個方法咧，點樣去作答？究竟係要使唔使私信啊？定係就咁喺嗰度寫低啊？定係點樣？咁然之後咧，我只係知多一樣嘢啫，就係咧有機會咧係贏到有200蚊嘅超市禮券。 哇！好好啊，好好啊， 梗係好好啦！我幾有幾好啊！我哋會送到呢啲咁樣嘅嘢，係咯、哇！200蚊咪好多嘢啦，係咪啊？ 可以請啲同事飲下午茶啦。 定係買唔到啲咩？ 都買到嘅，買到嘅。 呢個時勢， 你睇嗰條片咧，都 估到啊！呼之欲出。 又未至於嘅， 係咪通常我哋話喺二台比較出鏡多嗰批？係 未必嘅，可能最霉氹哚嗰個。 哇！你咁樣講，你覺得人哋點啊？ 係啊，或者最冇出色嗰個啦， 睇下啦，係啊，睇下啦。咁大家都係等聽眾開心下，輕鬆下啦。有陣時即係 男係女都唔知㗎，會唔會㗎？从呢一个片段真系， 我睇到系男咯， 只系男系咪啊？ 啊，系男啊， 咁可能都有啲方向啊，就 系 整蛊大家原来女嚟嘅。 系咁啊，着数下大家啦，咁啊，超市礼券， 又趁住呢个 Halloween 嘅时间啊，同大家应一应节，应一应景咁样啦，吓咁啊，如果系想即系玩呢个游戏咧，记得。留意10:00咧，我哋二台面书个专业咧，睇下点样出嗰个 post 咧，系点样讲法吓。 咁啊，礼拜四嘅早上咧，今日就适逢万圣节啊吓，阿 O 嘅创业嘉宾咧，都系啲 化妆界啊。 唔系啊，佢都同啊灵异嘢好有渊源噶，系啊，系啊， 做过嗰啲节目系咪主持过嘅？ 恐怖在线，系啦，老虎啊， 老虎， 系我细个都 唔系我哋啲行家嚟噶， 佢呢个大头怪影都系。佢發現出嚟啊，好驚啊！咁啊，自己有個品牌喎，咁樣 我都係唔關啲事嘅， 唔關事嘅，關眼鏡啊，關一啲水樽啊，同埋一啲 handmade 嘅一啲skin care 嘢事啦。咁啊，都 咁闊嘅層面， 範數之廣咧，都幾有趣喎。 綜合企業啊，簡直係 係啊，犀利啊！聽下佢嘅創業之道係點噶啦， 好啊。 晨光第一线创业 O2O， 早晨早晨，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创业 O2O 啊，揾嚟咧老虎啊，老虎早晨 ，Hello， 喂你好啊， 真系唔知冇俾人访问过， 点会啊？ 访问人就多嘛，俾、人访问系好少可噶嘛， 你而家有个品牌就多咗人访问你，我都系睇报纸见到，喂老虎有品牌，等我试下。联络你去做一个访问先，因为呢都知道你嘅品牌呢唔同面向嘅产品呢喂都几多下喎、 啊。唔係因为你都要 check 下自己呀、个名呀。 係啦有冇注册咗。 嗱因为我嗰时呢其实因为朋友做生意佢就话喂其实老虎个名跟住你咁耐啦不如你拉神咗佢啦万一会点、因为之前我留意咗一啲呢网上面嘅 channel 都系㗎喎。将我过往讲过嘅鬼故呢 ,even 电台嘅鬼故呢系 gather 咗摆落自己嘅 channel 呢佢就赚到盆满盆满嘅。 唔系话。 因为逢亲摆啲 channel 都系计个 hit rate 噶嘛， 是是是 几十万嘅 subscriber， 哦， 咁我就觉得，哎呀，突然间好似惊醒梦中人，我太迟啦。 唔系啊，同埋咧，随住年代咧，过去我哋嗰代咧就系听老虎啦，真嘅。咁、但系再后一代，喂，佢唔知道，就系知道有个大头怪婴嘅故事，当系咁先啦。喂，咁我当新故仔听，哇，好惊。咁但系就变咗嗰个咧， copycat 嗰個人就好似彷彿擁有咗個 right， 跟住就佢就賺錢，你就喺旁邊，喂，明明係我原創嘅咁樣， 自己就傻婆一個啦。 係啦，所以一開始真係要搞翻個原創個名，同埋要 check check 究竟有冇人用緊呢個名，定還是係有冇人緊隨其後用你呢個名咁樣。 不過點解叫你 check 咧？重點係因為你 check 咗咧，你可以咧當自己好開心咁樣 enjoy 下都得。點解？ 係 我個朋友，因為我商會裏邊我自己都做主席啦，另外一個主席係專做 license 嘅。佢幫我 check 咗咧，原來我喺內地咧，呢個名係已經俾人 license 咗。 唔係喎， 係啊，單係我個名啊，就係俾人 license 咗啦。所以我就夾埋我另外一個 cosmetic 嘅化妝師一齊去合作，就加埋佢個名，然後先可以 license 到我想做嘅嘢咁樣。 係咁啊，睇到你嘅產品咧都有你個麥頭喺度嘅。 啊，呢個麥頭我真係再次都要多謝一個，其實大家都唔記得，甚至乎佢自己都記唔記得嘅一個內地嘅 fans， 係差唔多成廿幾年前啦。當我啱啱做鬼故，佢好中意聽，咁佢就見到我嗰陣時嘅髮型同而家一樣嘅，咁就畫咗呢個公仔俾我。 OK， 跟住後我就決定 license 嘅時間就用翻呢個公仔。 哦，咁啊，真係所以幾個產品咧都見到你呢個logo 喺度啦。 都好恐怖噶嘛，秉承我個恐怖就 唔係喎 Q 喎，反而我覺得依家即係個感覺好似都好親和下，因為我頭先見到譬如有幾個唔同嘅產品啦。嗱，先講咗咧，咁啊老符嘅品牌咧就唔係一間實體店自嘅，但係咧就掛單咧喺好多唔同嘅銷售點。 係 依家咧。呢、這個咁嘅經營模式咧，係咪都算啊好新鮮？定還是係啊？其實咧，一話有品牌咧，好多嘅叫做好朋友咧，仗義都出手啊！啊，鋪頭有位，梗係賣你啲嘢啦！咁嘅一個取態咧， 其實幾方面都有。不過我諗最主要唔係新興噶啦，其實掛單好多人都做過呢啲咁嘅嘢，好多 local designer fashion 嗰啲咧，好中意擺啲補貼咧，都係自己啲朋友。但係咧嗱，我始終覺得一樣嘢，好多朋友都講話，有甚至乎借 office 俾我啊，叫去做話，喂唔收你錢，唔收租啊！我点解要无端端揸架车出去拍喺人哋个 office， 嘥埋啲钟数，即系时租啊 parking， 然后跟住仲要攞咁多个钟数走出去扮翻工咧？其实所有嘅嘢你系自己可以做到。喺第一样嘢最节俭嘅去衍生自己嘅 business 咧，就系唔好嘥埋啲无谓钱做一啲无谓嘢。当然有好多人咧好 enjoy 就，我点样都开间铺头先，哇，点样都有个 office 先， 威威咁样 系啦，即系攞出嚟嘅时间好似好劲咁样讲。 我哋做呢个行业咧，好多。时都有啲artist 朋友啦，都系挂单式咁样去开一间餐厅，一间 coffee shop， 可能就三四个合伙人嘅，咁佢就做宣传嗰个面向，咁实际 operation 咧就唔系太关佢事嘅，佢负责咧出嚟同媒体影下相啊，摆下靓靓咁样。但老符，我见你嘅 product 你全部都系实楷做嘅，包括眼镜啦、水壶啦，以至我手上呢个润肤嘅叫做润唇膏咁样。 系啦，暂时系个水樽咧， 系 就真系厂做嘅， 系啦， 因为我做唔到啊， 系啦，好难啦、啊！你突然间讲话，喂我做个水樽 玻璃啊，你啲惊啦，系咪先？隔篱屋嗰啲惊啊，咁样啊。 系啦， 但系我自己就亲手做咧，就同埋我自己嘅即系化妆师。一起去研发这个润唇膏。咁另外呢眼镜都是 handmade 的、因为我们出的产量少。咁所以会贵一点咁多。但是因为 handmade 的情况之后，我们保证每一粒螺丝都稳阵的。 正常啊。 是啦，就做这样东西这样咯。咁当然呢你啤返个帽啊个眼镜框架嗰啲就要厂整落嚟俾我哋啦。咁所以就即係我因为呢个品牌都讲少少嘅就係、是、用我嘅角度希望搵到一啲产品係啱好简单。潮流要錢嘅， 係 OK， 但係永遠最穩陣嘅潮流就係黑白色。第一，第二樣嘢咧就係我其實好冇呢啲 fashion sense 啊等等嘅嘢，我唔係撩撩嗰啲啊嚇， 係係 咁樣啊，好鬼白嘅嗰啲白咁啊好啦，但係咧我盡量做咧就係話我自己嘅 taste 中意嘅嘢簡單黑白為主，然後跟住襟用耐用，重要係平。因为系人而家都上网买嘢，如果你买啲嘢仲可能鬼死咁贵先做到潮流人咧，系多余嘅。我觉得呢件事，希望平都个样唔好太过肉酸，咁大家就会用咯。 大家头先都听到啊，老符去主理自己嘅名下嘅一啲 products 嘅时候咧，都真系落足心机去做嘅。咁我又问一下啦，有水壶，有眼镜，有头先讲嘅handmade 嘅一个叫做润唇膏啊，或者润肤嘅系列咁样啦。边一样最难啊？你觉得？ 我谂如果嗱樽就真系好唔难嘅，话俾你听，因为系同一间上市公司合作，佢哋又系中意个 logo， 咁又一路 即係記住我講過話想 crossover 一啲嘢，咁後屘就上咗個公司揀咗呢一個我中意嘅玻璃水樽。咁、但係潤唇膏嗰陣時研發咧，就是、我個化妝師朋友咧，佢就真係攞好多時間啦、 嗯。 要邊一樣邊一隻先係最潤咧？咁、所以出嚟嘅 product 係好。我哋坦白講啊，而家品牌係唔會食到飯嘅，暫時嚟講係一定唔會食話要養嘅件事。咁但係你至少嗰樣嘢做出嚟，永遠人哋買咗攞到手係會讚賞嘅，好、緊要。跟住眼鏡又係啦，我又係同個 designer 一齊喺度研究啊，覺得邊個輪廓先可以做到嗰件事係穩陣咧？嗱，我就一定係圓咕碌，但係你見我而家眼鏡呢個 optical 呢個咧， 又唔係完全一個 perfect circle。 係啦，因為如果太圓嘅人咧，再戴一個圓咕碌係 Q 嘅，即係間唔時似阿 Bob 嗰啲咪 QQ 地啦，但係真係 Q 死你嗰啲 KILL 嚟嘅，一間係。咁所以我哋又盡量去就到每一個面型戴到，因為我淨係出兩款。另外太陽眼鏡係因為我唔戴嘅，其實坦白講、但係好多人買眼鏡唔係近視噶嘛，咁佢要去配眼鏡， 要未化妝跟住遮住個樣咁樣。 咁所以我就整一個咧，類似係比較六角形少少，但係又唔係誇張六角形，有少少好似即係鵝蛋啲咁多嘅，咁又配合咗就算圓咕碌面型戴都好。咁、其實呢啲咧，我哋嘥咗好多時間去諗嗰個方案咯，最主要係差唔多你都用每一件 product 啊，平均嚟講都用大概兩。 哇，这个都是夸张。好了，讲到时间呢，我们将个时间线褪回前一点。其实一开始为什么想着做品牌呢？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都说，哇，品牌要养用时间、样。香港人呢就最没有时间的。即或者时间呢就是投放最大一个 resources。你说喂研发可能都不是用最多的钱，但要养个品牌，喂可能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喂哎呀，即养得成功固然只是好，喂如果养得不成功要转型了，或者要諗下嗰個產品多樣性或者產品多元化咯。嗱，呢兩個問題我都好想問一問老傅嘅。 嗱，你就之前入嚟嗰陣時話俾我聽，哎呀，你唔係好行街嘅，都離離地地啦，已經都係咪 ？OK。但其實喺我做品牌咧，我啲朋友嘅商家朋友都話我好離地嘅。 係咪 我？係啦，離地係乜嘢咧？我肯定咗由第一日我拉神佢嘅時間，我都知道根本唔可以靠佢揾食。 OK， 暫時唔可以先嘅，因為我相信養一個 brand 係好難。第二，我路虎呢個名咧，好多人第一個反應記咧，除咗娛樂圈之外咧，一定係鬼故。咁我想 elaborate 我自己 business 咧喺呢方面咧就好難啊。咁、所以我創咗咗另外就加埋啦四個字喺度講咗呢個品牌嘅話，某個情況上咧、就令到 elaborate crossover 嘅機會多咗好多，即 係 個乜嘢嘅可能性係闊咗。咁、呢個係順便推廣埋個人啊、其實件事。 咁呢個係幾時發生？諗到呢一樣嘢就係 上年咯。 OK，、 上年啦，上年係因為都係有個朋友就係做生意，佢翻咗內地做好耐㗎啦，佢突然間真係坐喺度。无端端喺度倾偈，饮饮下嘢，喂，不如你拉神咗佢啦。咁咁啱，我嗰阵时就入咗一个香港嘅大型品牌嘅商会， 哦、 就喺里边做咗副主席先，后屘今年就开始做主席啦。咁喺里边，我隔篱另外联席主席咧，又系做拉神嘅，佢专系做商标嘅。喂，咁不如我问下佢啦。原来又唔系话算好贵，咁不如我拉神咗先。咁、我就开始决定我第一个 product 系咩先。我觉得要做 skin care 有少少 cosmetic 嘅，咁我就要买嗰啲 item 嘅。大家知拉神都要买好多 item 嘅number， 尤其是呢啲叫护肤嘢咧，你知消委会好劲噶嘛？嗰啲一出个报告咧，如果你榜上有名咧，即系话你系最好嘅咧，哇！嗰、那個銷售又好勁， 最差又係 稍為話你，喂呢支嘢有少少問題，哇！即刻咧壞事啊傳千里，你成個品牌可以接得咁滯啊嘛。 所以另外我就參與咗另外一個係屬於即係化妝同業協會， 咁 裏邊咧裏邊好多 experience 做化妝，你而家識嗰啲大型品牌連鎖店啊等等嗰啲老細都喺裏邊嘅做 member。咁我就請咗就裏邊咧主席咧好好幫我，佢好有心。咁咧佢就幫我去攞咗支唇膏。去愛嚟咧就搞咗個即係 recipe 喺裏邊，問清楚曬啲嘢，咁所以變咗我哋係過到關嘅、件事，即係我都要從正統，唔好淨係自己喺屋企玩煲臘啊，即係咁講。 再加上一樣嘢就係、喂，你攞得自己的名字出嚟錄嗱，即係好老實，你都想啲 product 係幫到人啦， 係啊， 即 係核突， 係啊，呢個都係好緊要。咁我絕對相信呢啲嘢，我哋都審視過曬㗎啦，同埋沿途入邊有好多前輩會同你分享㗎嘛。 好在就 你知娛樂圈都好多前輩啊，做生意做得好叻嘅。咁样啦， 嗱，娱乐圈里边系真系有好多前辈，我都认识好多做生意，但系某个情况上，佢哋最叻嘅都系喺娱乐圈嘅 business。好啊，好在就系我两年前开始咧涉足呢一啲商界嘅，商界嘅商会咧，原来令你认识两个范畴世界嚟嘅， okay. 即系就算我做咗电台咁耐，做咗乜嘢，你做好多 event。兩個宇宙，原來裏面有好多細節嘢咧，我哋係一定要了解清楚點樣去熬過嗰啲日子。咁所以我有佢哋嘅 guiding 之外嘅話咧，再加埋自己 比較離地啲，又唔好即係第一時間佢哋話我黐線噶嘛，咁幾錢賺錢啊？你諗住有冇 plan 噶？我話真係冇，你要嗱，我呢個點解話離地呢，是因為我相信啲產品咧，同做娛樂圈一樣嘅啫，捧一個明星，你都要等佢有一日突然間有個玄機，有首歌出咗 plug 咗，勁啊！咁你紅咗噶，大佬啊！你唔係話你一出人哋一定買你啲嘢啊？咁講咯。 有冇啲説話可以鼓勵一下一啲年輕嘅創業者啦？ 我諗咁講啦，你一定要預咗個心係一定要捱嘅。同埋你努力完之後咧，係十個努力都唔夠嘅。同埋兼且你要嘗試，除咗係品牌之外，我都有其他 business 嘅。譬如我寫稿啦，我做電影上面嘅 product placement 一個新興嘅做法啦，即係電影好多要 sponsor 噶嘛，我哋幫佢做揾 sponsor 啦。咁你試下用一啲其他你可以有能力賺錢嘅情況去幫你營運咗你自己最中意嗰個 business 先，然後跟住喺你手上面，譬如有五個 business 嘅，邊一個跑出你就選擇最集中嗰、那個。咁我覺得始終有嗰個毅力喺度咧，你唔好覺得慘。其實坦白講嘅，當你翻屋企喊冇生活啊、冇錢啊、好窮啊、好慘啊，其實你身邊有好多人一樣。衰啲講句，你隔離嗰個都一樣咧，你唔係好慘噶啦，所以唔好太過擔心自己嘅行為，最緊要唔好亂做嘢啦，唔好亂使錢。嗱，呢樣真係嘅，最嬲尾講，唔好立亂無端端，好似覺得好勁啊，開間鋪頭啊，開個 office 啊，哇，我要請個員工，我要請個助手啊，嘥錢嘢 ，stop。做你自己一個人雙手可以做到嘅嘢先。 嗱，真係還原基本步啊，咁啊，所有嘢咧都要親手去做。嗱，最多盤生意咧，真係。上咗岸啊，上咗位就可以做 头先嗰啲，系啊，跟有个助手啦，咁样啊， 好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晒老婆啦，咁啊期待你圣诞节嘅啲 product 啦， 帮衬我买饼啦， 咁梗系啦，系有冇老婆嘅先个饼系， 冇 系冇老婆，咁好啦，好啦，咁诶试下佢啦吓。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愿，怀着耐心，尽力支持，尽力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呢个时候咧就有我哋嘅好朋友罗启山， 卡神，喂，早晨啊， 阿卡神，同 埋志海， 点啊？喂，好啊，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嘅精彩节目啊，交俾你啦。 哇，我其实咧，即系今朝早我喺度搞个电脑嘅时候咧，都已经揿翻咧嗰啲咧，即系好多年前啊。拍嗰啲《棟篤笑》嗰啲片咧，仲企喺個房嗰度同阿彭仔隔離講嘢啊咁樣。 哦，喺呢一個嘅神光嘅直播室， 我哋好中意睇你現場咧，一路望住你啲表情，好正。 我都唔敢睇啊！我遲啲退咗休之後先攞翻嚟。 係啊，最中意嗰啲搞嚟搞去搞唔掂嗰個 effect 機啊！ 系今日咧就除咗以事论事之外咧，八点钟咧，啊日常八点半咧就好多咧，即系同呢一个健康有关嘅嘢吓， 讲嚟听 下。咁第一样嘢咧就系预设医疗指示啦。 嗯， 咁即系话咧，喂，如果我唔系好得嘅时候咧，你就唔好嘥时间去救我啊， 即系嗰啲，即系唔需要抢救。 喂，其实我真系想咧，如果你话俾我医生我访问咧，我会问多啲啊，我可唔可以改噶？即系可唔可以？喂，唔该你全力救我啊！或者系如果咧救我咧，要用多几多钱咧就算啦咁样嗰啲咧。 但系往往都唔系病人改，有阵时系病人嘅意愿，但系同家属当一刻嘅意愿系唔同咧，嗰啲系咪啊？ 咁啊比较麻烦吓，你预设咗咧，咁啊医生做嘢放心啲啊嘛，系咪？ 咁即系预设嘅医疗上限嘅啫，使费嘅上限。 呢个我嘅谂法啫。咁另外有一样嘢咧，就嗱，你知啦。 吓， 即系日本好多道噶嘛，系咪啊？即系譬如咩合味道啊、合气道啊咁样。佢讲系咩咧？ 你自己求借路啊？ 系剑道啊， 剑道 系啊，剑道啊，咁样即系我成日咧，即系睇嗰啲日本嗰啲即系武术片咧，佢哋嗰啲通常就系嗰啲剑客两下停低，唔知道。 边度跌低咁样，另外一个赢咗。 即系一齐冲过去，左同右咁样，跟住定咗价。 跟住中间影下啲竹叶飞落地先， 跟住就会有一个瞓低。 有时咧，即系嗰啲中国功夫片咧，嗰把刀啊、剑啊，斩嚟斩去，斩咗成大半日，或者斩咗几十个十几个时辰之后，喂，啲把剑都崩晒啦，你硬硬系咪先？吓，所以人哋嗰啲好避开嗰啲剑咧。 哦，咁唔系应该点啊？ 哦，所以咧，今晚就睇下啦，学下呢一个剑道啊。 剑道系、日本嘅， 冇错啦。咁、另外咧就防不胜防啦。如果你喺归家途中，突然之间有个人攞碌棍袭击你， 吓， 做咩？系啦，好敏感喎、啊。 咁你咁你会点做咧？我第一时间问你问阿 Sir 先咁样吓，咁样咯吓。咁而家咧有一个叫做半腿术啊，即系点可以咧？ 智慧术嚟嘅， 踢住佢，踢住对方， 揽佢只脚， 系 系啦，咁样 拌 佢就系踢手边个拌喎。 吓 吓，唔系翘丝边嗰个，系、 都系今晚嘅日常八点半度教。 哇！日常八点半啊，仲会教你去湿添啊！ 好，咁我哋湿唔湿都睇啦吓。今晚港台电视31，多谢刘启新，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虽然美国联储局减息四分之一厘，但相信港元拆息未必立即跟随向下，各银行将会按照自身需要而作出其商业决定。提到本港楼价，余伟文话：，减息只是影响楼价的其中一个因素，仍然需要视乎供应、本港经济和社会气氛等的情况。 港纸的拆息呢，未必一定会立刻跟随美息下调。咁因為港紙嘅拆息咧，係會受到本地對於港紙資金嗰個供求變化嘅影響嘅。咁至於個別銀行嘅利率咧，就呢個係佢哋按照佢哋自己本身嘅資金結構同埋成本，個別去做出嘅一啲商業決定嚟。咁至於你話樓市即係嗰個影響咧，咁我哋咧就都見到咧，就係樓價由五月嗰、那個高位咧，就睇下你用咩指數咧，大約就下調咗4%-5%度啦。咁去到而嗰個成交咧，亦都係減低咗嘅喺最近幾個月。咁但係去到最近呢一兩個禮拜咧，我哋都知道似乎個二手市場咧係活躍咗。咁而嗰個整體嗰個價格啦，或者整體個成交，包括一手市場咧，我哋都要睇多啲數據先至知道咧，其實最近呢幾個禮拜嗰個情況係點。咁而樓價咧係受到好多唔同嘅因素影響，咁正話你講啊，今次減息會唔會係有個推動咧？咁利率只係其中一個因素嘅啫，咁但係好多其他因素咧，就包括譬如話供應啦，譬如話整體香港嗰個經濟環境啦，咁正話講咗，其實我哋下行壓力好大啦，甚至我哋社會氣氛，其實呢啲種種嘅因素咧，都會影響樓價嗰個變化。咁我哋金管局咧，亦都係會好密切咁樣去關注嗰個樓市嗰個變化。 立法會飲食界議員張宇仁話：近期社會事件對飲食業界帶嚟嚴重影響，由六月開始生意額出現單位數字下跌，到今個月已經擴大至五成跌幅。近來港鐵提早停止營運，食肆同埋酒吧等嘅夜市生意受到拖累。佢引述蘭桂坊協會主席盛志文話：生意下跌兩三成。张宇仁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电话访问，他说政府在排费和租金减免方面对饮食业有帮助，而李嘉诚基金会为中小企解决燃眉之急的应急前计划，简单和实际宽松处理，发放款项的速度亦都快，他将会举办大型讲座为业界介绍详情。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日本沖繩首里城發生大火，那霸警方說成座木製的首里城正殿、南殿和北殿幾乎全部焚毀，首里城目前正是舉行首里城祭，未知道起火的時候相關人員是否在場，起火原因仍然在調查。 纳瓦市消防部门话，当地凌晨两点几接报，首里城嘅正殿附近起火，消防派出多架消防车扑救，但成座首里城已经陷入火海，部分主要结构喺焚烧期间倒冧，到天光之后仍然未救熄。首里城在大约500年前的琉球王朝建造，1933年被列为日本国宝，但在二战期间被焚毁。1992年展开主体建筑复原工作，2000年首里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天晴。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24点，升153点，总成交金额5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0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10点，升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系报320蚊，升4蚊。新上市嘅中手游系报3蚊。石药集团20.6，升0.2。美团点评94.3，升3毫，建设银行6.2毫，系6.25，系升2仙，港交所247.6，升6.6，中国平安系报91蚊，升5毫，中国石油股份3.89，系跌1.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08.67，瑞士法郎0.987，澳元0.692，加元1.316，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46，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117。日经平均指数报22,919点，升75点。港金现价报13,97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8.8美元，卖出1,499.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段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七咸道南去红隧方向近日理工大学对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卫理道噶，就系七咸道南去红隧啦，喺理工大学对出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卫理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星河名居，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回油麻地方向，近住奥运站的慢线一段比较慢车，龙尾接近海泥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超 B。 唔系吓鬼你嘅， 万圣节快乐，我送啲嘢俾你啊！ 哦，送啲咩俾我啊？ 幻觉协调障碍，增加患癌机会，集中力减弱，记忆力及判断力受损，抑郁同埋对别人极度怀疑， 仲会容易激动，脾气暴躁，同埋患上呼吸系统嘅疾病啊嘛！ 咦咦，你点知噶？ 我知，因为呢啲全部都系吸食大麻嘅祸害嘛，我系唔会上当嘅。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同行抗毒 ，Halloween 节日前后唔好见。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唔单止保护自己，仲可以保护身边嘅人，长者、孕妇、儿童。同埋有长期健康问题嘅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嘅流感并发症。为咗保护自己同屋企人， 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时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是点呢？ 唔系，我系想同阿欧讲。 哦， 我留意到你，你喺猛咁全身咁喺度量度我咁样做乜嘢咧？ 咦？佢今日着得真系有秋装嘅感觉啊！我想参考一下。 是不是目不下 级啊？系几好啊吓？ 咁系咪引人入胜？ 你哋两个都系绿色嘅色系。 我唔同啊，军绿色咧已经系今年欧咗嘅颜色嚟噶啦。但系咧，彭爷着紧呢个咧， 绿色、 墨绿色同埋咧近似孔雀绿咧，就系、是、今年咧男士啊，系啊。 我呢个系孔雀绿咩？ 唔系，即系 孔雀石绿啊。 墨绿同埋咧孔雀绿咧系今年啊男士嘅新季啊。 唔系净系男士啊，女士某啲牌子嘅品牌今年都系出呢啲绿色。 唉，真系冇办法啦，即系嗰个触觉系咁敏锐， 都 我冇参考过。 系 啊，我真系冇啊，冇参考过，亦都冇了解过。咁但系总之着咗喺我身就系啦。 OK OK， 好啦， 咁点啊？讲翻享乐时代啦，好嘛？ 系我嘅，够啦，系我嘅。今日嘅时 段，朱海婷。是朱海婷的时间。 枉我仲啊专登啊去呢间啊真係用妓院啊。 清流名妓咁啊 主题嘅火锅店去为你哋咁深入呢个地方嘅紧张啊。 啊深入妓院啊。 你而家好讲喇究竟所谓何事啊。 所官人。 一星堂啊范府人。 其实呢嗱就係、是、呢我哋呢个嘅踏入秋天嘅季节除咗个棚子要换季我哋喺呢个时装上要做一个准备之外喺食嘢上你梗係有足够嘅藉口要去打边炉㗎啦系咪 应 该都食咗火锅。大家是 哇是我见啊朱海婷咧有张相片咧喺一个食肆嘅门前啊，虽然门前拍咗一架好靓嘅跑车，但系其实咧嗰个门面咧就好古色古香咁。 系啊，嗱你望真咧，哇，全部系红色嘅灯光， 好似我哋中国。嘅嗰啲古装片啊， 系啊，其实有一边啊，即系有嘅啲木嘅围栏啦，跟住入边啲块咧，我听讲佢哋咧仲系话咧系嚟自好似太平清照咧嗰啲咁嘅灯光嘅装饰咧，去即系为佢哋嘅门口系啦，打响咗佢哋嘅名堂嘅。 咁呢个系中菜嚟噶。 名字就唔講曬啦，淨係你哋想像我哋以前古代嗰啲清流妓院，你成日話哎呀去咩咩院 嚇 嗰、那個咩咩院 咩、怡紅院嗰啲係類似， 就係、是、類就係佢啲嗰個名字啦， 就嗰啲咁嘅名 係啦。 哇！佢用個咁樣嘅名嚟做餐廳個招牌名啊， 係啊，咁 幾特別。 其實咧食嘅嘢咧就係打邊爐嘅，咁、但你入到去成間餐廳咧都真係咧好似呢一個嘅妓院嘅裝飾嘅嗱。譬如嗰日我大約五至六個人， 我俾我講中咗。原 来嗱，冇人再冇人想 follow up 去死都要揾翻。 你望下我呢间即系半 知者不罪 半私人嘅房间啊！你睇到咧，简直就系好似咧我哋睇呢个 古装片。 古 装片、 啊，哎呀，我要上去我嘅寝宫嗰度休息咁样嘅感觉啊！ 哎、 即系其实系你入到好有 feel 嘅吓， 好似小红间房、 啊， 即 系 嗰啲通常啲名都系嘅呢啲。 红牌阿姑啊， 系啊系啊系啊， 吓诶俗啲就红牌阿姑，文雅啲。就是名妓 或者喜意叫你做春夏秋冬春夏秋冬四大咁样啊 古装片系咪进入佢个 个闺房定系厢房咧？ 都系厢房，咩西西厢啊？ 系系嗰啲啊，嗬， 系咯， 西厢艳谈。 好啦， 全部将嗰啲艳情嗰啲 艳情 文艺片名攞晒出嚟。 我唔识啊， 咩作业？ 我唔识噶。好啦。除咗我哋有各自嘅厢房俾官人入去兴合合咁打个边炉之外咧，其实咧 仲衰啊！ 饮花酒啊，通常会话饮花酒， 打边炉又好难冷静嘅。 咁由于佢 好热情、啊， 佢位处于中环酒吧林立嘅地方咧，所以都应合大家嘅需要咧，都有一个咧系酒吧嘅，但系就系中式嘅酒吧，好似你系觉得要去饮一个 诶高粱啊， 红高粱啊， 店小二 系系官人 整。整成女兒學嚟咧， 係官人 半斤佢都成咗半斤。 有冇2010几年嘅 點啊？ 嘅女兒紅啊，唔該。 咁的確咧係有 cocktail 嘅，咁有啲真係嚇細細杯嚟之比較犀利咧，都真係咧加入咗咧啲中國嘅，譬如有桂花味嘅 cocktail 啊，咁都好得意。 咦，我想問啊 ，Heidi 啊，咁呢一個咁有噱頭嘅火鍋店咧，佢有冇話連嗰啲嘅店員都要同佢一齊癲嘅，即係戴店小耳帽啊？ 佢又冇店小耳帽，不過咧，佢哋全部咧啲店員嘅打扮咧，都係一個咧，好似有少少我哋話中國嗰啲領咧， 哦，企領， 其實似我哋以前啲棉衲，不過唔係咁厚身， 唐裝衫， 有兩粒紐啊，中式紐嗰啲嘅，嗰啲嘅衫， 即係都係中式嘅， 係 啦。咁啊，至於而家阿 O 咧喺度細讀緊咧，佢嗰個嘅 menu 嘅餐牌咧都係好正嘅嚇。 佢餐牌做咩整到咁嘅？ 咪就係好似你入嚟呢一間妓院，你就要賣身俾我啦。 啊，幾有 咁佢由小食啊，到到佢嘅湯底啊，到到佢嗌嘅，譬如肉類咧，佢都係咧係用一啲 佢作咗名噶。 係，但係我諗唔會喺度讀，比較。 咩嚴情啊嘛？ 係啊，比較嚴情啲啊！而家 我睇下邊一啲，我攆下你繼續啊！我睇下邊啲可以講得嘅先。 啊，呢個啦，譬如係海鮮，就係水性油物咁樣咯。 哦， 譬如係，譬如呢個我哋中意啦，肉類小鮮豬、小鮮牛。 唔係啊，佢湯底都講誒，佢叫名記湯底。 其實全部都係用呢一個嘅妓院嘅感覺，但係始終都係一個正規，係正規嘅房。 即 係 出得街嘅。 不過就有啲 gimmick 啦，我哋叫做嚇。 係 咯。咁啊，至於咧，譬如佢派發嘅呢啲嘅 嗰啲叉系咪湿纸巾嚟噶？ 佢湿纸巾咧都令你想入非非嘅。 湿纸巾，哇！佢其实好抌本呢间餐厅啊，火锅店，佢连个湿纸巾咧一包咧，人哋通常都系长条型咧，佢包到四四方方咧，好似个安全套咁样。 系极度似， 系不过都系应该都转嫁俾客人。我头先睇啲 menu 都， 咦？你睇得出系咪？ 几富贵下，即系食又煲去。 哦，原来就系将你呢啲得意嘢就洗咗落去。 佢一个咧古法陈皮。鸭丝煲咧，每日限量咧，嗰个汤底嚟嘅啫，$400嗰个嘢。我最想试嘅，其实嗰个冇啊，咪平时 嗱，我就试错咧，因为嗰日咧都有男有女啊嘛，咁我就食咗鸳鸯锅，一边咧就系沙爹汤底，另外一边咧我就拣咗嗰个咧就系呢个圆粒椰青椰子鸡锅，咁呢个咧我哋就觉得女士们咧系啦，即系你打边炉有鸡得嚟都系会即系balance 翻啲，咁呢个就非常之好。咁另外咧我好欣赏咧就系佢由一杯一碟啦，到到呢一个啊，你平时倒豉油啊，咪整个胶渣俾你倒嘅啫， 系啊， 都系咧用咗 胶渣， 胶渣做咩啊 ？Sam 上身 Christmas 树， 春英胶渣，胶渣，因为叫咩啊？嗰啲胶樽咯，胶樽咯，系咯，我唔笑你 ，Heidi 吓。我知道你平时都系咁样同朋友沟通嘅，你当我哋系朋友 啊！好可爱啊，张爱婷好可爱啊！ 倒呢个豉油呢个樽咧，都系用一个咧旗袍咁嘅 body 嘅 body 旗袍 body 咧，系做成噶。咁即系我喺度欣赏佢嘅所有嘢嘅细致程度咧，我好中意啦。即系我觉得你知啦，女士们嘅火锅其实对我嚟讲咧系好 boring 噶嘛，又系 boring 噶嘛。咁但系今次我入到去咧，我又会留意一下，哎呀呢啲位我想影下相啊，嗰啲位。我又喺度细阅下个 menu 啊，哦个 menu 啊， 咁嗌得未啊啲嘢食？ 有啦，咁即刻食啦，好开心啦！嗱，你听我饮翻杯呢一个嘅吓， 系呢个中式酒啊， 中式酒系啊，好似佢话皇上赐酒咁样。 好啦，嗱咁啊，讲到呢度咧，都真系啦，呢一间火锅店确系有特色有 gimmick 嘅。咁但系始终佢都系一间食肆啊，我哋都系要最终究竟佢啲食物。 含合水準啊等等才是正路的。 是得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用其中一个的即是那个指示就是说呢、通常呢你火锅你咪淥完无论你咩汤底都好啦你都会点好多汁酱的嘛。咁佢、都会有九格俾你去捞嘅。但我嗰晚呢同男士女士都好啦我哋其实点完沙爹汤底点完个鸡汤底呢我哋成晚发觉、我哋都冇点过汁酱。咁、其实你都深刻呢一个系一个反映就系啲嘢食好新鲜。 或者个汤底真系好入味。 係啦咁呢个就系我哋赞嘅位置囉。同埋好多时话呢啲火锅店或者咁有噱头嘅地方、一定试一次因为你去影相啊打卡。但系你问我会唔会再去呢我已经 book 定十一月尾啊可能会再去啦、即系都会觉得啊玩完第一次嘅新鲜感之后、你都会去 encore 嘅。 喂、咁你会唔会带埋小朋友去啊 咁又唔会喎、因为好难解释点样为之点样为之官人我要官人我又再要呢咁我就比较难以去解释。 系落 order 嘅时候嘅一啲指示嚟嘅。 系我哋再要牛肉。 咁、样嘅。咁就几好玩嘅作为即系成年人呢即系无伤大雅咁样。咁但系如果你带埋小朋友去嘅时候你就慢慢解释都一口抱啊。 其实平时就算边农都少带小朋友去。即系都会系费事啦大家可以尽情啲食啊嘛带人去就。 好啦咁啊呢个系。 希望各位官人鍾意。 都合格啦几好唔错唔错。考虑一下。 我想今日呢只歌去配合我哋呢一个嘅。 系咩曲目 呢火锅店大家应该以前都听过夜温柔。 哦系我哋嘅好朋友啊。佢而家扎醒可能。 今日 Halloween 系咩事啊咁。 换最新越温柔。最留意月影叫也愁。今宵愿陪君暴雨并同饮醇酒浓酒送上千万温柔送上春尽解心里愁香香是晚腰夜夜是良宵然而长夜未渗透请逗留这晚相逢，但是假情亦是一样笑容，温软素薄轻靠君薄免君动，送上风雨风流，笑语中为君添美酒，轻风荡帘幽，夜梦落含羞，垂首回首。送上千万温柔送上春尽解心里愁香香是晚腰夜夜是良宵然而长夜未渗透请逗君薄免君动，送上风月风流，笑语中为君添美酒。清风荡帘幽，夜梦落含羞，垂首回首，送上千万温柔，送上春尽解心里愁。芳香是晚腰。良宵，然而长夜未渗透，情窦。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去香港电台打你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咧，我哋嘅听众系 李小姐，早晨啊！ 早晨，李小姐， 早晨，欢迎你，李小姐喺 早晨啊，咁多位， 你好，直播室有阿小白啦，阿欧啦，仲有朱海婷同埋我彭仔香雪， 系朱海婷，早晨啊， 你好啊， 系啦， 系啊， 今日想点唱俾边个听啊？ 系我大姑奶今日正日生日， 哦，大姑奶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啊，成日咧都会唔知系咪啲印象啊，睇得多啲嗰啲家庭伦理电影啊或者剧集咧，啲姑奶咧 同个弟妇， 好似咧通常都有不咬言咁样噶吓， 即系 唔 会 嘅，系咪噶？ 即系好似唔夹咯。 你同你个姑奶系 friend， 我哋好夹嘅， 系咪啊？诶、哦，好啊， 我哋唔系一个姑奶，我有几个姑奶嘅， 有几多个啊？ 三个， 喂，李小姐，我同你一样啊，我都系有三个姑奶嘅。 三个姑奶啊， 佢哋嘅人数同我哋嗰边一样嘅，大家都系七个， 势均力敌。 哇，六个， 即系分大姑奶、二姑奶同埋细姑奶。 三姑奶啊，三姑奶， 三姑奶， 姑仔， 同埋姑仔添，仲哇，真系成台麻将。吓，仲有咩啊？ 阿叔咯， 阿叔， 阿叔。 即系佢细佬， 咁不如你又讲下咧，即系你同阿大姑奶嗰个嘅相处之道啊吓。 啊，咪、啊、我哋个个礼拜都出嚟饮茶啦，跟住就打麻雀咯。 哇嗱，讲咗要点啊，最紧要 齐人啊， 咪咯，麻雀台上啊就见真情啊。 麻雀台上真系见真情，可以更 friend 或者可以冇咁 friend 嘅喎。人只开咗台之后，系咪啊？ 使唔使送张俾佢啊？ 诶，自答啦。 你真系识做人，你识做人啊！ 啊，咁唔怪之你感情咁好啦， 啊，都系咁好啦。 好啊，喂，咁阿李小姐嗬， 系啊， 你谂住要同阿姑奶点样庆祝生日噶？定系已经庆祝咗？ 星期日嗰日咧，同埋啲仔女一齐拜咗两围食咗咯。 哇，好开心啊！ 佢系咪啲大嘅数字啊？所以要特别摆两围啊？即系 唔系啊？成日人数多啊！ 咁梗系啦，你谂 下，佢有仔女又有孙啊嘛。 嗯，系一次食一餐就方便啦。 我仲有讲咧，系今日都系我大哥都生日啦。 啊，大哥啊， 系我大哥， 生日快乐啊，大哥， 大哥生日快乐， 李先生啊， 你大哥， 系啊系啊系啊，佢同佢争一年咯， 哇，真系你大哥 同日咯， 你大哥啊，果然系啊，系身体健康啊，最紧要， 大家都系啊，大家都系啊， 好啊，嗱，你又好有心机，同埋好有心思。揀咗一首咧，都原来配合到你平日嘅生活作风嘅歌曲， 即系你哋屋企嘅主题曲啊？ 会唔会系啊？ 唔系啊，梗系唔系啦。 唔系，一有喜庆嘅事，梗系要啪啪声嘅啦。 系啊，好多台都得噶，我哋大有得，细有得噶。 打麻雀唔系啪啪声咩？ 系啊，都系啊。 系啊， 好啦， 高兴啊嘛。 咁所以咧就特别咧都应你嘅要求，我哋揀咗咧呢一首系许冠杰嘅《打雀英雄传》。送俾你嘅亲友，个个咧生日嗰啲就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吓，其余嗰啲咧，大家都喺呢一个嘅麻雀台上咧就赢多啲啊！ 惺惺相惜， 好啦， 好啊， 多谢晒李小姐，多谢晒， 拜拜。 六婶，三太公，大众海台那面似莲蓉，又放工打残梦，围埋砌几圈论啊论英雄，谁是大英雄？ 大英雄， 落手三只东，度到鸭都三叫二五。痛，战正了，真阴功，腾腾震啊，嬲到面啊，面都红。上下家搏晒懵，依牙松荡，眨眉眨眼打龙通，系咁松，正衰功，难为氹啊，仔会浸啊，浸蛟龙。 乱咁扎，真细胸，学到足关帝坐真话用，行门控果正种，岌岌共好似大大灯笼，大相公小相公，如老千啲章法乱晒大龙，神炸糊包出重，氹氹转好似大大灰熊，执咗位起过风，燃灯换灯洗手食烟烫柜桶，转下运确唔同，连随廿几铺我路啊路宽容，运一息碰七同，一近八板发财做眼光红中，六八同叫卡隆，原来咁巧佢系七同。 今朝早我哋咁特別啊，又同同行抗讀 Halloween， 又呢個享樂時代又兒童園，然之後依家咧 又打牌， Morning Call 又打麻雀，真係齊曬， 聲色犬鹿嘅， 三張齊曬， 係咁啊， 拜拜。